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横茂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745点，升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83点，升3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4，人民幣7.079，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3.52美元，賣出1764.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07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嚟到星期五啦，你会唔会系已经攞咗假期啊？咁啊，由寻日开始放一放假，轻松下咧吓，咁如果系嘅话咧，咁啊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虽然啊就冇得周围飞，不过咧都发觉啊，原来本地游咧有好多值得去嘅地方嘅，不妨咧咁啊趁住呢几日咯，咁系搵啲。時間揾啲地方輕鬆一下咁樣，做人有陣時咧最緊要都係健康啊，同埋開心咧。其實比起咧淨係掛住揾錢啊，快樂好多嘅，係咪？咁啊，而家出邊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9%嘅。嗱，開心機咁啊，繼續都係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加埋咧就係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你哋好啊嚇，咁啊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有白拳頭陪住你哋喺今日朝頭早啊，星期五嘅時間，2020年6月26号咁啊，农历嘅5月初6啦，咁啊，寻日端午节就好易记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咁啊，继续咧留意住晨光第一线，都有晨光嘅每日一格同你分享噶。 晨光每日一格。 喺人生入边点样先至会得到希望呢？千祈唔好睇少希望呢两个字，因为希望可以带俾我哋好多活力啦，希望亦都可以带俾我哋好多嘅盼望，希望亦都系好多人工作努力为屋企嘅原动力。人抱有希望，先至会有积极嘅心，继续咧就向前迈进。好啦，所以我哋要谂嘅就系关键在于我哋到底点样先至可以得到希望。有啲人可能会喺工作嘅成功路上得到希望，有啲人可能会喺学习嘅路上，有啲人可能会喺亲情、爱情得到唔同嘅希望。有啲人甚至乎会祈求佢哋心目中嘅女神带俾佢哋更加多嘅盼望同希望。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平判直大家一年不丧。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光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赠你已过，最痛是原应伴着你那位，话若不改到再无灵局，别再交往，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 Joyce 郑欣宜一首歌曲《女神》，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最高嘅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周末以及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亦都系有骤雨噶。咁啊，6:14嘅时间啦，见到出边都已经30度啦吓，咁啊已经见到三字啦，今日都睇嚟系热噶啦。相对湿度7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嘅低级度水平嘅。各位听众，早晨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我哋好多时望上个天空啊，会见到云啦，系咪？今日见到云嘅时候咧，啊，仲有一种咧，好似拖行住一条长尾巴，好长，划破蓝天嘅云。啊，呢一种嘅云咧，我哋亦都有一个名字俾佢，叫做飞机云。啊，既然都系云，点解云形成嘅本质一唔一样嘅咧？我哋知道云咧，其实形成就系因为水蒸气嘅凝结噶。咁呢个凝结咧就有住三重嘅意义：第一要有水蒸气，第二要有适当嘅温度，第三就系要有咧就系微尘噶。所以飞机云其实亦都系一样。咁但系必须指出咧，就系飞机云嘅成因咧有两种噶，一种系由于咧就系喷发气动机废气引起噶，另一类咧就系有气压降低而造成噶。好啦，飞机向前飞嘅时间，咁啊机身原本所占嘅空间需要由周围嘅空气咧去到填补。有时候咁啊飞机实在飞得太快啦，可以咧就系超过声音嘅速度，快过声音几快？好啦，而空气亦都咧热，又系热嘅不良导体啦。周围嘅空气填补过嚟嘅过程啊，相当于咧就系一个咧叫做绝热膨胀嘅过程。空气嘅温度咧会突然之间咧降低咗噶，喺高空嗰度啦，咁啊本来都有好多唔同嘅水蒸气，咁温度一度咧就系降低，饱和蒸气压亦都咧就有住显著嘅降低，周围嘅水蒸气就会达到咧就系饱和嘅状态，满足咗咧就形成云嘅第一个条件，然后啊飞机燃料嘅燃烧会排放出咧就系烟尘，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嘅需要其中一个元素就系微尘啦，于是啊。飞机后面的水蒸气在这些叫做微尘的周围瞬间就是凝结起来，形成了很多就是小水滴和小冰晶，就是那些好像冰的结晶体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飞机后面长长的尾巴。以上这一种的情况要依赖飞行大气的环境，一般出现在飞行高度大概就是8000米的高空的，所以呢我们都是比较常少见的。好啦，还有一个叫做飞机拉烟的情况的，飞机可以利用就是拉烟剂，在它装在这个飞机之内的叫做高压容器里面呈现一种液态的状态的。当飞机飞行员打开那个阀门的时候，咁呢一种嘅化学物咧，就会从高压容器入边喷出去空气入边，咁啊同水即系再进行一个就系凝结嘅状态。啊，加上咧就系唔同嘅配料啊，原来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嗰啲电视机见到嗰啲叫做表演咧，飞行表演喷嗰啲唔同烟雾咧，都系由呢一个嘅叫做理论咧去到出嚟嘅噃。好啦，飞行能够导致咧就气压降低啊，引起呢一啲云都得噶噃。呢种效应咧就喺潮湿嘅天气较为常见啦。飞机高速飞行嘅时间，飞机嘅翼啊，机翼咧就会引起咧就系机翼附近嘅气压下降噶，从而导致温度下降。气压同温度嘅下降骤合啊，呢一个嘅效应咧就会导致空气入边嘅水凝结，形成咗咧就系一种嘅涡流。当呢一个嘅喷气机引擎废气产生嘅凝结尾高于海拔地区嘅时间咧，就会出现喺呢一个嘅引擎后部呢种嘅状态咧，咁啊气压下降造成蒸汽尾巴嘅情形噶啦。所以咧，飞机云其实咧就系人类发明咗飞机之后咧，先至会出现嘅。 以前呢就应该见唔到飞机云，即係飞机出现之前见到嘅时间呢，我哋就会知道咦啊之前呢有飞机喺呢一度飞过啊。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透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春岁月如歌。早晨啊，各位听众，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啊，睇睇渔护署咧，将会举行一年一度本地有机西瓜节。咁啊，署方近年由日本、澳洲、台湾引入三种嘅西瓜品种。咁啊，当中甜度最高嘅咧就系超甜黑美人168一路发，好易记。不过今年嘅西瓜咧就比去年甜度平均略为低咗一度噶。好啦，市民咧就可以去到咧就系参与西瓜节嘅各区农墟嗰度购买嘅，咁或者透过咧就系一个本地鱼菜直送手机应用程式自己揾啦吓。渔护署咧分别就系从日本、澳洲、台湾引入三种嘅西瓜品种，包括哈密、超甜黑人、超甜黑美人168，同埋咧就系黛安娜。咁啊，当中咧超甜黑美人168嘅果皮啊，绿色带深色条斑。果肉咧就系鲜红多汁， 甜度大概12度的，属于三款西瓜之中最甜的。呈现一个就是椭圆形的黛安娜，果皮就是鲜带果皮鲜黄，望落黄色带一些斑条的，红色的肉来的，清甜，甜度大概11。還有一個蝦蜜，果肉就是呈黃色的，甜度10，受到天氣影響，今年的西瓜甜度比上年低了少少。由6月中旬起，市民就可以去到有機農墟選購本地的有機西瓜和其他時令的蔬果，漁護署搞的這個。今年的西瓜節農墟分別就是大埔、中環、美孚和屯門黃金海岸，都有那些叫做什麼叫做開放時間的。好啦，我們逐個逐個看下。首先呢，如果你是新界東北的居民，新界東的居民，在這個大埔龍墟太和路12號的消防局旁邊，逢星期日新地，逢星期日9點鐘至到下午的5點鐘。好啦，如果你喺港岛嗰度住嘅，咁就可以去中环农墟，咁大家都知㗎啦，咁喺中环天星7号码头，咁开放嘅时间都係逢星期日啊，逢星期日嘅朝早11点至到呢就係黄昏嘅5点钟。好啦，另外呢就係天星码头星期三农墟，咁中环天星7号码头，咁头先讲咗啦，星期三农墟嘅星期三啦，佢唔会改个名出嚟呃你嘅，咁就喺星期三嘅11点至到呢就係6点钟。好啦，仲有呢就係美孚有机农墟，咁位于呢就葵涌度假空道路下美孚段，简单啲嚟讲，即係美孚人都識㗎啦，桥底逢星期日嘅11点至到呢就係5点钟。咁最后呢就黄金海岸农墟，咁喺黄金海岸商场中庭嗰度啦，咁7月5号。7月5号的时间就11点至到呢就是4点钟呢，咁就可以去到嗰度睇下呢啲嘅西瓜啦。西瓜嘅甜度呢就唔会呃人嘅，不过如果单纯淨係睇佢嘅皮呢，就有机会判断错佢嘅甜度㗎啦。 最怕執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难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这我 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爱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终未完美有缺陷味。 连诗雅的作品小方言，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可以制裁美方认为损害香港自治的人士和企业。推动这项跨党派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范霍顿发言时说，法案向北京发出清楚信息，损害香港自治会招致后果。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认为，今次可能是阻止北京摧毁香港仅存自由的最后机会。预料法案可获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之后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法案容许制裁个别人士或企业，以及同他们有生意往来的银行。法案原本在上星期通过，但应特朗普政府要求作出技术修订而推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不会透过释放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换取两名在中国被扣押的加拿大公民获释。加拿大19名知名人士，包括前内阁部长和外交人员，早前向杜鲁多发出联署信，要求停止对孟晚舟的引渡聆讯，希望增加两名加国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获中国释放的机会。两人早前被中国检察机关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正式起诉。杜鲁多说，不能够让政治施压或任何或任意拘捕加拿大公民影响加拿大的司法系统，这样将会危及每年数以百万计在海外居住和旅游的加拿大人。他谴责中国所为，强调加拿大立场坚定，又说如果令中国以为可以透过拘捕加拿大人就能够达到目的，是完全不能接受。澳门确诊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打破连续77日无新增个案的纪录。这名57岁菲律宾裔澳门居民是澳门第46名确诊患者。他星期四上午由马尼拉乘坐国泰 CX906 班机抵达香港，再从香港机场坐特别渡轮返抵澳门。他入境时没有发烧等不适症状，在氹仔客运码头取样之后送往酒店隔离，昨晚检测结果显示呈阳性，随即送往政府医院隔离治疗。美国多个州的疫情反弹，其中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将会暂停重开经济措施。阿伯特在声明中说，德州正是应对近日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上升的情况，将会暂停下一阶段重开经济措施。阿伯特说，最不想的是再令商业活动停摆，暂停开放措施有助控制疫情，又要求居民戴口罩和遵守社交距离指引。当地传媒报道，德州的酒吧、餐厅、商场、保龄球馆等被允许在一定人流量的限制下继续开放。天气方面，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 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喺直播室入边啊，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嚟自咧就系二台嘅白元浩。而家出边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9%嘅，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吓，咁啊，如果要工作嘅，咁啊好快脆嗱，工作完之后咧，又可以有机会咧就系休息一下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报纸都发现到有啲关于咧就系点样消灭水浸嘅新闻消息。长沙环英华街、通州街一带咧，咁啊过往经常都会出现水浸啦。渠务署咧喺2005年推出一个叫做荔枝角雨水转换计划，以改善水患嘅情况。计划包括咧就系兴建一条咧接驳九龙富水塘以及咧就系下城门水塘嘅水塘间转运隧道，全长大概咧就2.8公里噶。咁啊，亦都咧就系全港第一条贯通水塘嘅输水隧道，目的咧就为咗腾空啊，成日都满嘅九龙富水塘。用意咧就系改善荔枝角区嘅防洪能力噶，咁啊仲可以应付咧就50年一遇嘅大雨添。渠务署排水工程部嘅工程师就话到啦，工程啊使用直径3米嘅隧道钻刮机，可以咧就加快工程效率之余啊，咁啊亦都咧就可以减低工程造成嘅震荡，同埋咧就系噪音啊。咁啊，影响附近嘅叫做郊野公园嗰个影响程度，将佢减到最低。九龙水塘咧，叫九龙水塘群啊，总共有4个嘅水塘，包括石梨贝水塘、九龙水塘、九龙接收水塘同埋九龙富水塘，容量咧就系290万立方米噶。咁而当中九龙富水塘喺2018年至到2019年啊，佢哋咧就分别为291万同埋咧就系293万立方米。咁下城门水塘嘅容量咧就系430万立方米噶。并且自2007年起啊，就冇再咧就系即系满泻嘅记录啦。啊，渠务署喺2019年啊展开水塘间转运隧道计划嘅建造工程啦，将会兴建一条咧就系长约嘅2.8公里嘅隧道啊，贯穿咧就系九龙富水塘同埋下城门水塘。隧道嘅叫做进水口啊，将会设喺咧就地理位置较为低嘅九龙富水塘，排水口咧就会喺下城门水塘。咁啊喺九龙水塘群叫做有阵时啲雨水太多嘅时候，就可以经过隧道咧就送到下城门水塘咯。咁啊啲水塘嗰啲水咧就我俾下你，你又俾下我。唔需要咧就再太过满啊，咁啊令到咧就多余嘅水分就唔会流到去咧就荔枝角区啦。咁啊更加可以抵挡咧就50年一遇嘅大雨。兴建咗呢一个嘅叫做隧道之后啦，咁啊每一年可以额外咧收集大概咧340万立方米嘅食水嘅。呢一个嘅工程啦，咁啊平均每个月咧就可以转刮300米噶，咁啊将于咧就7月啊开始咧就系呢一个嘅工程噶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 O 职场后花园，哇！今日咧当然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啦喺度啦，早晨啊，安啦， 早晨，早晨， 你好啊！咦，今日呢一个花， 我想睇你讲咩啊？睇会唔会系我估错你？ 有两样嘢，我觉得好似呢个花。嗱、嗯，第一。我即系啲听众都知啦，我成日都讲噶啦，我住喺即系大埔尾嗰啲地方咧，咁、附近都有啲海滩，佢又俾我感觉有啲似红色嘅海参。 我惊惊你话冲，我惊惊海滩冲凉嗰个花洒， 红色嘅海参，即系佢系一条， 唔系黑色咁样海 参，黑色咯，所以咪就黑、okay. 海参系黑色嘅，但系佢就咁系红色嘅海参、嗯，即系佢系一条团嘢。一束嘢，一嚿嘢，一发嘢，系、啦。跟住咧，佢就系红色嘅，咁啊一条。好啦，另外一个就似咩咧？咁我咁啱我屋企楼下咧，我有邻居佢最近种咩咧？佢种菠萝。 哦， 菠萝咧喺佢未食得之前咧，咁佢净系得嗰个菠萝头啊嘛。咁、菠萝头即系佢嗰个洋，好似洋葱，好似嗰啲叶咧散出去嗰嚿。就系、是、似又似嗰个菠萝， 完全就俾晒位，所以咁啱嘅。其实我头先冇同你讲，佢属于凤梨科。今日我讲呢个花咧，其实 凤梨科即系佢食得噶， 唔系嘅，唔食得嘅。咁佢属于凤梨科，即系好多科目噶嘛花。咁、其实每次我拣啲花嘅时候咧，每一种花都有好多种名，有艺名啦，又有正名，即系学名。 即 系 譬如我真名叫白元浩， 系啦， 有 小白啊咁样啦，又叫 Robin 咁样啦。即系其实每一种花都好多名，每次我都唔话俾你听，直噏一个名。咁啊， 好衰噶。 咁等你可以估，等你可以估下。咁呢个名咧，我就用水塔花。咁我谂住你讲埋啲衰嘢，系啦。咁我以为你讲埋啲衰嘢，咩倒塔啊之如此类。 唔会，我对住你嘅时候，我个人好高雅嘅，你知唔知？ 系高过你， 如果唔系会俾你秒嘅。 系啊，我哋知道人噶啦。嗱，水咧就系、是、即系水。water 个水啦，塔咧就系一个灯塔嗰个塔啦，花。咁、其实佢系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热嘅地方生长嘅。 东南亚其实都几多呢、這 个。系啊，咁系咁佢其中另外咧又会系咁又属于凤梨科，有啲人咧会叫做火焰凤梨。 哦，喂， 凤梨即系菠萝，知唔知啊，听众？哦 嗱，但系凤梨同菠萝两个品种嚟嘅又 系，但系都系个 嗱，不过啲听众明白嘅，系唔系？我惊有人 challenge， 喂，凤梨同菠萝两样嘢嚟嘅，所以都要讲一讲，系啦，咁啊两个品种嚟嘅。不过佢真系好似咧，叫咩啊？赤色凤梨啊， 红色嘅凤梨， 红色凤梨叫赤色凤梨啦。由今开始，好听几多啊？ 解释下啦，嗱，菠萝咧个顶咧咪有个绿色嗰个叫做嗰个顶啦，你知唔知？所以菠萝系黄色。个顶咪有个绿色嘅，咁佢就红色啦。大家谂下，但系佢又冇咗下边个菠萝嘅。 哎呀，阴公！ 总之净系顶，咁咧佢系鲜红。 小感觉啦，个感觉系。 佢朱红色，即系咩？朱咩叫朱红啊？你知啦。 我嘅知。 唔系食嗰啲系。 朱砂嗰种红色。 系冇错，系好。 我文采得噶。 果然有啲文采。咁咧，佢花咧向外卷嗱，如果未开晒嘅时候咧，就好似一个流星锤咁样啦。佢、开大之后咧，就即系似菠萝个顶，红色嘅，但系佢就系红色嘅。咁咧个重点嗱，佢个厚，佢一定系厚噶啦。如果讲到菠萝顶，咁即系因为凤梨科嘛，咁所以佢个花一定系厚肉啦。你谂下菠萝顶绿色嗰个嘢咧，系硬噶嘛？吓，佢呢种花都系，佢呢种花都系硬嘅。咁啲人咧就会觉得咧，佢系咪似一个水塔，即系话中间有水喷出嚟，所以叫水塔花。 即系喷泉， 系类似系类似咁嘅。 说穿你咪系讲喷泉咩水塔啫？ 系啦，佢世界各地都有栽培嘅。而家以前咧就系原产地南美洲啦，咁而家都冇乜特别话原产地。 系啊系啊， 即系去到嗰个地方咧，大家都会带翻去自己嘅国家去繁殖。 人都周围移民啦，而家。 系系嘅，啱嗱，中间咧，头先如果你唔知小白有冇留意到咧，就系嗰个中间我话喷水中间嗰、那个，即系菠萝凤梨中间有啲白色嘅点细毛啊！诶、 喂，我又冇留意呢、這个， 系俾你睇下， 嗰啲咪 开大咗之后、红色顶，系啊呢个咧， 即系佢会开花噶， 唔系嗰个系关键，系一个 function，、一个 function， 哦，那個、 你估下，你估下系咩 function？ 白色嗰点喺个顶嗰度，呢个花嘅中间， 我知道啦。佢嘅凤梨科，咁佢嗰个顶咧边嗱，佢原本系红色啦，即系佢一条条一支支都嘢都红色啦，跟住个顶无端变咗做呢一个嘅白色， 唔系变啊，本身就有噶啦， 本身有噶，不过遮住咗、 啊。本身呢、這个水塔花咧，中间咧嗱侧边就系菠萝， 个顶个绿色咁样啦，但系中间咧就有啲白色嘅一点 点， 顶嗰啲系有毛， 就系嗰啲顶嘅一点点，嗰啲就系有毛嘅。 个重点有毛， 有毛咧，我就已经我更加辅导呢一种咧，朱红色赤色诱惑嘅花朵，我话俾你听，就系佢中间嗰啲毛，我嚟捉住嗰啲个昆虫，要食咗佢。 错。 啊，系咩？ 佢系吸水，佢系吸水。 切，咁咪即系同嗰啲木棉一样咯，棉翻嚟吸水。 系啊，系啊，中间个位吸水咯。 我以为佢几咁劲，有机关又成。 即系其实好似棉，少少嗰粒你话好似毛，咁毛其实又毛茸茸咁样白色嘅，就我嚟吸水。 我仲以为佢真系咁犀利，可以我嚟食昆虫添，用嗰啲好似嗰啲蛹咁样咧捉住佢，唔俾啲蚂蚁啊、曱甴啊走啊。 你睇得嗰啲即系亚热带嗰啲影片， 食人花 嗰啲食人花嗰啲多。咁佢其实呢，因为佢可以吸毛，佢淋水嘅时候呢，你直接淋喺个中间。 哎呀，我好想睇喎。 咁佢就 即一路攞住嗰啲喷水喺度喷嘅时候，我睇住嗰啲棉花呢湿下湿下，跟住佢又会干。 係佢就喺中间嗰度就会 keep 到啲水囉。啊、就嗰、是、个有少少毛嘅白色嘅、哦、就是、吸收水分嘅关键。咁因为佢对水质嘅要求都好高嘅。咁佢自己慢慢吸收。 佢唔通要蒸馏水咁特别。 咁又唔使，咁但係呢，有啲人呢蓬生呢啲中間有呢啲位俾你擺水，譬如多肉植物啊、苦味蘭啊，中間咪幾枝好粗嘅花嘅葉，跟住中間咪有啲空隙嘅，嗰啲人搏晒命咁淋水嘅，咪會積水囉，佢淨係喺葉同葉中間會積住啲水。 哦、 玫瑰花唔会啦，但厚叶会晾住啲水嘛，咁会腐烂，咁就唔好淋得太多。系、 哦、 啦，佢呢个白色嘅点点咧就有吸收水嘅作用。 哎，我见好多摄影师咧，佢哋特登就系影嗰啲水珠咧停留咗喺嗰个叶啊茎中间嘅，即系你话会枯，会令到佢腐烂嗰啲位咧。啲人就好中意影嗰啲相，咁啲人为咗影嗰啲相咧，就系咁喷水，就喷到嗰啲位咧全部湿晒、 嗯。 其实就系会整死棵植物嘅。 是冇错。 嗯，大家要记住啊。 是啦 是啦。 同埋呢隻红呢係嗰种係即係比较大红鲜红色。 朱砂红。 有太特别有对于呢一种颜色有着迷嘅朋友就可以去试下即係、就是、买呢隻囉。咁、 嗯、 佢其实揀嘅地方呢要有阳光嘅都係、嗯。其实好少花呢係会暗淡嘅地方可以生长。咁、 嗯、 但係呢个就但就千祈唔好咧，直接咁狂射咧。其实散光系最好咯，成日觉得而家 散光， 即系 我散光就唔好啦， 即系 辛苦嘅。 仲有你想靓啲嘅花咧，南边嘅露台就会好啲嘅， 南 向南。向南边系最好嘅，咁呢个花会开得仲靓啲嘅。系啦，咁睇下先呢隻花，你仲有啦，呢、這个就可以直接向佢嗰、那个植株，我哋讲嘅即系个花嘅对住个花喷咯，即、 嗯、 系对你个面喷咯。 嗯，佢本身有冇啲味道嘅？即系佢，例如佢嗰啲好似头壳顶嗰啲棉花嗰啲位咧，会唔会佢自己有啲香气？食咗个棉花面， 冇 乜渗出嚟。 呢个冇讲特别嘅香味，可能都会有啲植物嘅味道，但冇花香。 哦， 系啦，咁喷呢个就可以喷喺个面咯。 吓、嗯 啊，你可以讲可以喷喺，即系佢好似叶比较少，个花就比较抢镜咯。 嗯， 可能每一盆，sorry， 佢每一盆咧就可能得一个花或者两个花，咁你个盆就即系唔好拣得太过细咯，因为佢个、 大少少。 系啦，佢比较厚啊嘛，咁可能索水。其实我成日觉得拣花盆咧。你花去见到都系嘅，有阵时你唔通常佢会比较个盆系会大过你个花嘅、 啊， 因为你会生长，预翻啲位， 预翻啲位。咁但系如果佢嗰个叫做好似棉花嗰个位啦，污糟咗啊，咁我点搞嗰度？剪咗佢？ 唔好剪咗佢，应点污糟啊？咪喷水咯， 都系喷水得噶啦。即系譬如有啲尘，你知香港有阵时好多尘噶啦。 唔好谂住抹啦，佢比较脆弱啊嗰、那个。 系啊，我就系想问你啦， 甩埋。 佢既然咁脆弱啊，佢甩埋，我又惊佢吸唔到水、 啊。系啊， 咁点算咧？ 唔使噶， 即系譬如有只蚁死咗喺嗰度，咁我点啊？夹走佢？ 唔系，手指弹开。点啊？ 系唔系？ 点啊？你喷下水，佢都甩啦，蚁啫嘛，佢唔会死黐住嗰个白色个点噶嘛。 哦、 你有乜问题几得意嗰度？ 问下。 唔系你执走佢， 系 两只手指执走佢得噶啦。 哦， 又或者有得佢都 OK 噶。 啊，有得佢都 OK 啊？ 系啊，冇乜所谓噶。 跟住佢，总之大自然好奇妙嘅。 跟住成胶佢出嚟咯。 系啦，好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一个啊。 水塔花。 水塔花，我中意我改咗佢个名啊。 火焰凤梨、 朱砂红水塔花， 佢都叫红笔凤梨， 红 色嘅笔，又或者火焰凤梨，系、啦， 色笔都几靓呢个名吓， 系啊， 系，都似火凤凰嘅感觉。好啦，唔该晒安，拜 拜。 拜 拜。 听咗好多嘅名字，成日都会觉得哇咁靓嘅花，原来而家我哋香港未去得旅行住，都可以咧就系睇下花，因为好多花都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令到你有去咗外国嘅感觉，系咪？系就好啦，系就好啦。朱砂红啊，有赤色凤梨啊，都系啲好靓嘅名字嚟嘅。一首歌曲《罗力威》《旅行娃娃》。 你向你未知进发，这世界并不狭窄，忘掉跟我约定都不斥责。你看厌东京铁塔，冒着浪找白慕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梦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返。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了极低气压，我为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意这塔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像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跟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出面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啊！咁啊，揾嚟一首嘅作品，罗力威嘅《旅行娃娃》。好啦，我哋听埋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先。咁啊，转头分头广播之后啦，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冧咪一齐顶住咯。 到世界快要塌下，若风吹雨打，仍然没有音，就相拥擦过低洼，听世界冷血责骂，就激到我吗？前程尚有万里，就牵手急速进化，共步这刹那，

抱住两个字嚟放呢个假嘅。 系咩咧？ 系休息。 哦，要啦。 嗯，因为有好多人咧，我知道会趁住假期出去玩嘅。咁、啊、但我自己就唔系啦，我好珍惜嗰个可以休息嘅时间、嗯。 但你要凑女喎、 啊， 系嘛？ 系啊，但系我个女都好明白啊，因为咧佢之前嗰排见到我成日都好攰，翻到去，咁、嗯、我就有一个愿望嘅，我就同佢讲我话。 哇，愿望系啦，变成休息变成咗愿望啦。 我话嗱，妈咪咧好攰，你都明白嘅。咁佢话唔明，咁跟住我话不如今晚你试下可唔可以考虑下同爹哋瞓啦？等妈咪唔使半夜成日起身啦咁。因为咧小朋友有个习惯都系半夜，就算佢有冇需要，可能去洗手间好，肚仔饿好， 或者想 或者发梦啦， 搵人黐住 系啦，想嗲下好啦。其实一晚都一定起几次身嘅。咁因为我在之前嗰晚咧，我一晚起咗五次身。咁、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呢一种起身咧，虽然之后好快瞓得翻啦，但其实佢 系 好影响个睡眠质素 噶。我都明白啊，因为我 都 成日起身噶， 系 啊。 咁我就话啦，唉，唔得啦，呢排咧真系比较攰啲。咁我话不如咁啦，你可唔可以考虑下今晚唔同我瞓啊？咁。啊！誰不知咧，佢又真係好順攤喎，因為平時咧佢唔會噶，佢會同你討論一下先，唔好啦，都係想同你瞓啦咁。佢、自己無啦啦臨瞓前講咗一個理由，咁佢攬住曬啲公仔同枕頭啦，佢話：咁好啦，因為你聽日放假，即係嗱呢個係星期三晚， 星期三晚 係啦講嘅，因為你聽日放假。咁好啦，你休息下啦，你聽日瞓醒咧好精神咁咧，放假就可以陪我玩一日噶啦咁。 哇！通情达理， 同埋唔知边个教佢，突然之间呢番说话，我觉得哇， 世界上嘅道理都俾佢明晒啦。 系啊，我突然间觉得好生性啊，作为一个四岁嘅小女孩嚟讲，咁于是佢自己自动自觉就将自己所有嘅枕头啊、公仔啊、被啦、搬走晒咯，自己。于是乎咧，我就好安乐咁瞓咗一觉，好好。 真系瞓到啊！ 系啊，真系瞓到，因为佢文说佢一过咗自己间房咧，即刻扑一声已经瞓着咗。 哎呀，好啊！呢啲小朋友我最中意啊！你知唔知我有时同我仔讲咧，就系、下昼有时黄昏嘅时间咧，佢又中意落楼下或者附近啲公园玩噶嘛。咁我有时都会同佢讲：，哇，爸爸好眼瞓，太早起身啦，而嚟到呢个时候都已经太眼瞓啦，不如你俾我休息一阵先啦。跟住佢就望住我。哦，好啊，爸爸，咁你休息一阵啦。咁但我哋几时去玩啊？你俾我休息一下先啦。哦，好啊，好啊。咁我哋几时去玩啊？即系佢为咗玩咧，真系哇，无所不有奇极啊！ 呢个情况我屋企都会有嘅，即系证明我哋嗰啲小朋友咧太黐我哋啦。 系啊，咁啊又系好事嚟嘅。我有时都会觉得。湊到嘅或者陪到佢嘅就盡量都陪啦，因為我哋呢一頭就話到，哎呀，就小朋友咧真係好攰噶，但係其實另外一邊雙咧都會喺度諗啊，其實小朋友咧都感覺到啊，大得好快， 有 陣時都會覺得啊，佢大得好似太快， 我都覺得係啊，即係尤其是咧細個嘅時候，你見到佢嗰個咧傻更更個樣咧，好得意， 冇咗啦，而家有陣時睇翻佢兩歲三歲嗰啲相咧，或者嗰啲片咧，哇，而家睇起來哇大咗咁多嘅， 唔緊要，你仲有第二個機會。 你都有的第二第三个机会都嚟紧啦。 暂时未咁样有咁嘅资金财力同勇气。 有，加油啊，妈咪！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Toby，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今日换咗阿 Barbie 同你对嘴啊， 啊系，咁啊冇咁紧张啦。 上个星期又叫阿彭爷爷咧，又转工啊，又话佢啲咩动物，又话雀仔啊， 系佢件衫得意啫。 哇，我记得、啊、我有听到呢一个、啊， 彭爷都话佢嘴嚼嚼啊， 系啊， 好嘢啊，出咗名啦而家。 系咪咁又冇咁讲，都系好咩啫？ 点啊？你今日想话我咩？ 冇啊，咁你话小孩，反而我就话点解咁快长大呢、啊、因为无知嘅小孩一晚长大啊嘛， 所以系讲交通先， 交通唔好讲废话。咁咧有三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就提下大家嘅。咁喺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翻大波口方向，近住惠景花园嘅快线咧就封闭啦。咁所有人咧都只可以行慢线啊，揸车嘅朋友。咁喺广东道咧都有爆水管，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嘅慢线都系封闭。咁喺深水埗咧，钦州街西都系有。 有爆水管嘅。咁钦州街西去翻连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公园嘅慢线咧就封闭。咁喺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咧都有啲龙尾啊。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咁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路面方面咧，咁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嘅，就系咁啦。 嗯，好啦，咁啊，寻日有冇去玩啊？ 系我同阿芭比一样，即系休息啊，两日前。 你都要休息？ 系啊， 后生摇摇， 唉，好攰啊！有时候日日有啲，因为有时翻完工我有啲户外活动咁样咧，所以咪好黑嘅。见到我 平时已经玩够晒啦。 系啊，我拣闲日玩嘅，通常。 你 所以 系你黑咗好多，即系比我啱见你嘅时候。 系啊，特别而家夏天更加黑啲。 做咩？有咩活动介绍下啊？ 诶，冇啊，都系通常咪嗰啲行山、踩单车呢啲，我就呢啲嘅啫。 哦， 系啊， 两个都系真系会晒到黑嗰啲嚟嘅。 系啦，咁所以 搵日同你行下先。 系咯，咪边个你劲啊？ 呢个下战书嚟噶，你估佢真系约你行啊？佢话搵日挑战下你先噶。 嗱，我惊我到时要 call 白车嗰啲累到佢 啊。唔会嘅，唔使嘅，我哋搵啲好安全嘅路线噶嘛。 咁 啊， 好系咯，最紧要啱自己嘅能力啊嘛。 系嘅，系嘅，咁啊系啦，咁啊选择啲路线，单车啊，行山都好啦，拣啲自己即 系 handle 到嘅， 系啊， 最好啦，几好啊！即系有时间嘅时候运动下咯。 系咯，系啊，都系好嘅，做下运动，身体都健康啲啊。 系啦，都系个健康嘅青年啊。 系啊， 系啊，佢就 嘴嚼嚼咁 样。哦，唔好咁讲， 硬系要兜翻嚟嘴嚼嚼。 系啦，兜咁大个圈都系想讲翻呢句落嚟。 出咗名啦，佢而家嘴 嚼嚼 咁 系。唔系 咁。好啦，诶，冇呢个事啦。 好啦，拜拜。 学朋友话真系翻柴房啊。好啦，天气方面啦，要揾阿巴，诶，唔系话芭比，阿芭比喺度，揾阿 O 先。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 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出边嘅天气点咧？ 今日天气就麻麻地啦，即系真系越嚟越冇之前咁好啦。第一望上天嗰度咧，又冇蓝天白云啦吓，咁啊头顶上面都有几嚿灰云啦，咁啊系有风嘅，不过有一种咧偶雨嘅翳焗喺度嘅咁样，咁估计咧今日就唔系好适合做头先。譬如 Toby 讲嗰啲行山啊踩单车就今日嘅天气呢就唔多掂啦喺呢个做呢啲户外运动嗰度。因为有啲朋友仔都好醒目㗎嘛，会请埋今日假，咁所以呢今日呢返嚟公司嘅途中我都觉得相对少人好多喎，咁唔知係咪即係有啲醒目仔醒目女呢已经琴日放完端午节假梗係请埋个礼拜五做一个长假期啦，虽然依家冇得外游，咁但係始终个叫 working pattern 啦，好兴讲嘅嗰个工作嘅程序，放假放晒佢做嘢啊，下个礼拜开车保做翻晒佢咁样，咁可能对于公司以至对于员工嚟讲咧，咁都系一个几好嘅事咯。咁所以今日见到路面咧系少咗好多人同埋少咗好多车祸啦，暂时真系睇得到， 即系 可能。 目测估计好多人都已经攞埋啲假啦啊！ 系啊，因为可能即系之前有啲企业都要放啲无薪假又好，有薪假又好咁样，咁所以就横掂都系放啦，梗系攞啲靓啲嘅位嚟放啦，梗系放个星期五啦，连续做到一个长假期效应啊嘛，咁啊唔知系咪咁嘅缘故咧，所以今日真系好明显噶喎，呢个翻工嘅人少咗呢个感觉咁啊，当然啦，如果系放假嘅你咧，希望今日你可以善用你嘅假期啦，好似头先你哋两个话斋啦，好好咁去休息啦。有阵时即系嘅一至五，除咗工作啊，有阵时都会有啲应酬啊、食饭啊、玩啊咁样。咁但系咧，反而放假咧，俾自己身体好好咁去咧休息下、瞓下觉啊、睇下书或者做下依家好流行嘅静观咁样啊，都系几好嘅一个心灵嘅洗涤嚟嘅， 即系发呆系嘛， 系啊， 发呆都好食， 系歇一歇啊，呆一呆喺屋企咁样咧。 好啦好啦，咁啊，你入嚟呆多一阵啊，一齐再 呆多一阵，又 spot 到你，又着啦，着翻件运动衫啦，系咪？ 好，唔该晒啊，哦，转头再见啦吓。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噶吓，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周末以及下周初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噶。咁啊，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嘅。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咁啊天气成日都反常或者好热好冻，都系同咧环保嘅气候有关。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就同我哋讲下环保。 系啊，冇错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伟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 ，Barbie 你好，大家好。 嗱，我知道咧，香港人咧，其实喺处理垃圾方面咧，都会谂一谂嘅。啊，不过如果咧再加一啲有阻吓作用嘅措施咧，例如系可能要收钱咁样啦，就可能会更加谨慎。 系啊，你讲得啱啊。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讲一啲环保政策咧，都要即系又要赞佢，又要打佢啦。 嗯。 咁通常我哋而家都比较多嘅赞嘅措施啦，譬如你可能回收嘅时候可以换一啲积分换礼品等等啦。 嗯。 咁另外咧，我哋其实即系好多环团都有去推嘅一个罚嘅措施。咁系啲咩咧？其实就系讲紧废物征费呢一条条例。咁、 嗯、 但系咧，即系废物征费咧，我相信真系有留意开新闻嘅咧，都知道呢一条。我哋讲紧废物征费系一条法例啦，咁但系咧已经倾咗成15年嘅时间，咁、 嗯、 但系我想讲咧，啱啱喺过去嘅星期二啊吓，咁、 嗯、 本身呢一条嘅法例嘅一个草案啦，咁佢未通过噶，其实倾咗15年都未通过，咁、 嗯、 但系啱啱喺过去嘅呢个星期二入边，立法会咧有一个草案嘅委员会咧就以7票赞成、4票反对之下咧。咁就终止咗呢一个草案嘅审理啦。咁即係意味住呢，我哋傾咗咁多年讲咁多垃圾征费嘅嘢呢，其实我哋而家立法嘅进度呢又停止咗，即係呢条条例胎死腹中。咁如果下一届呢，即係立法会再选过啦，要重推嘅话呢，其实所有嘅立法程序呢係要从头再嚟过㗎、 嗯。 所以我哋而家好多 人。 是啊，即是你讲了15年到现在终于掉了一条草案上立法会去审，但是审不过啦，那你再推的时候又要由头开始啦。那所以我们说、啊、到底几时才真的会再推行呢？我们很多团体即是关注开一些废物管理的团体都觉得唉，我都唔知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机构啦，绿色和平啦，咁就联同咗几个关注减费议题嘅团体咧，就一齐发布咗一个联合声明啦。当日，咁、嗯、即系都表示极度失望噶啦。咁因为政府曾经喺2013年嘅时候咧，都定咗一个咧，话2022年要将人均废物弃置量咧减到去0.8公斤嘅目标。咁、 嗯、 但系咧呢5年嚟啊，即系2018年系到而家啦。咁我哋见到呢人均嘅垃圾弃置量呢係年年上升，回收率呢就年年下降。咁当其实佢喺2013年订呢个目标嘅时候呢，都讲緊呢废物即係垃圾征费啦，係一个好重即係重中之重嚟嘅。咁、 嗯、 但係佢成绩已经做得唔好啦，咁真係希望令到减量嘅一个最重要嘅工具呢又过唔到喎。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见到哇，香港嘅呢个废物问题到底点算呢？大家都觉得係一个黑暗嘅日子啊。咁呢、這个即係而家呢个条例就胎死腹中啦。咁但係呢，我哋环团即係除咗表达极度失望之余啊，咁我哋其实都觉得政府呢係必须即係都有啲嘢係要做嘅，因为佢哋要亡羊补牢。咁你都知今届其实立法会而家选啦，其实政府呢都就嚟完㗎啦，佢哋个任期即係2022年呢佢哋就换届嘅政府 suppose 都。咁咧，佢哋咧即系最惊佢哋就放慢手脚嘅啫，因为剩翻短嘅时间。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唔可以咁样放过佢嘅。咁佢哋咧一定要继续落实其他减费嘅配套措施，因为当其时佢做废物征费嘅时候，好多即系社会上好多人士都好惊啦。哇，你即系回收嘅门类又咁少，减费嘅措施又咁少，净系识得要我哋俾钱咁样。咁所以当其时咧，环保署啊，环保呢个环境局都即系。应承咗好多减费嘅措施，譬如啲厨余回收啊、塑胶回收啊等等。咁我哋觉得咧，政府系要做得，即系将呢啲嘅配套措施咧系做得更加好嘅。咁、 嗯、 例如咧，而家政府就推行紧一个佢简称做中央收胶嘅塑胶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务先导计划啦。咁咧佢而家暂时咧得3区咧系进行紧嘅啫。咁、 嗯、 我哋认为咧，佢必须要尽快推广到去全港18区。咁擴闊翻嗰個回收嗰個量啊，咁同埋成個嗰啲物流嘅配套啦，咁教好公眾做一啲乾淨回收啦，咁、 嗯、 甚至咧到適當嘅時候咧，更加應該推出堆填區禁令，因為呢啲嘅塑膠呢啲即係塑膠或者唔同嘅塑膠，其實已經有出路噶啦嘛，咁、 嗯、 唔應該咁隨便咁樣掉落堆填區，咁令到咧即係啲有價值嘅嘢啦，就唔好咁樣白白送咗去堆填區啦。咁、 嗯、 另外政府咧即係有更加多嘅源頭減費。嘅政策，即系回收系其实系其中一步啦。但我哋讲紧咧，更加多嘅嘢咧，本身就唔好用，唔好再俾佢即系用啦。譬如发泡胶啦、即弃餐具啦， 呢啲咁嘅嘢我先讲嘅，其实外国咧好多已经禁止咗噶啦，咁、香港亦都应该系要尽快地去禁止使用呢啲咁样嘅嘢。咁、同样啦，其实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塑胶嘅嘢，即系塑胶嘅嘢，咁但系咧。在廚餘回收政策上面政府都仍需努力，因為廚餘是堆填區棄置物品之中的比例是最大的。其實我們有第二階段的廚餘回收廠就在建了，預計去到2022年呢，我們的廚餘的處理量其實可以去到250公噸的。2022年即是去到250公噸，但是再起埋落去，其實它預計呢新的廚餘回收廠第二期呢是可以再令到我們呢那個廚餘處理量呢上升去到550公噸。但是問題就是呢，我們現在收不夠啊廚餘。是啦，咁你个处理能力高，但係你收唔够厨余嘅时候，咁其实有一啲嘅设备咪有空转囉。咁、所以政府係要更加諗返多啲嗰收集网络嗰一个配套係點樣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好。 係。咁既然真係有啲实质嘅厨余最臨尾係去到堆填区嘅时候，咁可能真係要喺嗰个网络上面啊，或者點樣規划去收集啊，会唔会好似其他嘅回收咁样呢，食物可能就难啲啦，摆一个长时间去收集嘅回收箱。但是可能都真的要想一下有什么的方法可以增加这个收集量。 是啊，所以政府呢即整返啲任期呢，佢唔係翹埋對手或者係點㗎，佢一定係要諗返，因為嗰啲設施已經起咗㗎啦，但你係收集唔夠，令到嗰啲嘅即係回收設施係溫唔到嘅話，其實真係即係成件事係好愚蠢囉。咁當然另外啦，喺立法會選舉之後呢，其實政府亦都應該呢盡快去重推返呢個垃圾徵費草案。咁因為呢，其實出面有好多嘅即係大型比較掉得多垃圾嘅商家啦，譬如啲餐廳呀、或者嘅酒店呀等等，其實好多係一啲我哋叫做即係掉好多垃圾嘅商户。咁呢啲嘅條例草案呢，垃圾徵費係對佢哋影響好大㗎。所以佢哋好早之前呢，其實已經諗定啊，我啲廚餘可以點樣循環再做變做其他譬如糧咁樣。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草案佢哋覺得停咗喎，唔推喎，佢哋會唔會喺經濟即係疫情影響底下，佢哋開完節流嘅時候就政府都唔推廢物徵費啦，我不如截咗呢個措施佢啦咁樣。咁我覺得政府係必須要堵塞呢個思想上面嘅漏洞，佢呢要盡快喺下一屆立法會開會再開會之前呢，重推返呢個垃圾徵費嘅草案。咁令到我哋香港呢、這個即係廢物增長嗰個趨勢係可以壓止咗佢囉。 嗱，而家即係對於之後嘅幾個月或者係之後幾年嘅規劃係點呢，喺環保方面呢，咁大家都仲係未知之數啦。咁不過希望呢真係除咗話市民可以出一分力啦，頭先 Kate 講得好啱嘅，回收呢就已經係垃圾用完之後諗方法去解決啦，但係源頭減廢啦先至係重點，亦都可能呢需要更加多有啲阻嚇性嘅措施呢，先至可以刺激到大家呢去減低呢使用嗰啲唔可以循環嘅廢物啦，或者廚餘回收方面呢，會唔會真係可以做多啲嘅嘢，唔好嘥咗嗰個即將就已經建好嘅廚餘回收廠啦。咁啊，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呢樣嘢啦，如果唔係納稅人都好心痛㗎，係咪先，啲公帑咁樣用咗但又用唔著。 是啊，冇错，你真係讲得好啱。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首歌曲嚟自黄浩仪 J Dub 轻熟女啊吓，咁啊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仲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疆和田地区发生 6.4 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日清晨5:05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发生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浅层地震。本港天文台亦录到今次地震，震央位于和田东南大约270公里。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可以制裁美方认为损害香港自治的人士和企业。推动这项跨党派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范霍顿发言时说，法案向北京发出清楚信息，损害香港自治会招致后果。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认为，今次可能是阻止北京摧毁香港仅存自由的最后机会。预料法案可获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之后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法案容许制裁个别人士或者企业，以及和他们有生意往来的银行。法案原本上星期通过，但应特朗普政府要求作出技术修订而推迟。美国联邦疾控中心估计，全国5%至8%的人口感染新型肺炎，意味目前的确诊个案只是实际数字的1/10。多个州疫情反弹，其中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将暂停重开经济措施。阿伯特声明说，德州正应对近日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上升的情况，将会暂停下一阶段重开经济措施。阿伯特说，最不想的是再令商业活动停摆，暂停开放措施有助控制疫情，又要求居民戴口罩和遵守社交距离指引。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曼城作客1-2不敌车路士，令利物浦提早7轮锁定英超冠军，是利物浦相隔30年来再尝联赛锦标之味，亦是首个英超冠军。排第二位的曼城输波之后，在剩余7轮比赛之下落后利物浦23分。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彩云村；咁后面近住汇基书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接近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青龙头；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咁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因为爆水管，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翻大窝口方向，近住惠景花园嘅快线封闭噶，就系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翻大窝口方向，近住惠景花园嘅快线系封闭，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唯有少少就缺陷尾啦，就係、是、因為車路士送大禮嘅咁樣。 不過佢本身佢都可以，即一定係贏到開行㗎啦。 即但係呢一種感覺有啲古怪，你覺唔覺得？即如果係因為利物浦 美中不足咯，但係又唔係古怪嘅。 即利物浦喺安菲路贏咗下一隊嘅對手，跟住先捧杯咧，咁、就。即系意义再深远一啲咯，因为不过始终都系因为利物浦之前赢分赢得多啦，咁啊领放啦，所以咧就可以咧顺利攞到冠军啊，咁样咁啊睇到因为呢个重头大战嘅，其实就系因为凌晨嗰场啦，咁讲多少少俾大家听下，点解讲到一头雾水咁样？如果咪啲听众朋友啦，曼城咧就作客车路士啦，曼城上半场咧因为有球员送礼咧而落后嘅，下半场咧一度凭住咧呢个奇运。迪布尼啊，喺世有一个世界波追平啦，但系其后咧呢个啊费南颠奴啊，八届之前咧手球领红牌咧，兼输十二码。维利安咧，安仔咧就帮车仔咧奠定胜局啦，同时咧令到利物浦啊提早七轮咧赛事封王啊，相隔三十年咧再夺得顶级联赛嘅冠军咁啊。因为曼城咧赛后啊三十一战得六十三分啊，落后榜首利物浦二十三分啊，已经啊冇机会啊同啊利物浦去较劲啦，所以咧利物浦啊因为咧车路士赢波嘅。话咧即刻有呢个胜利嘅巡游出现咗啦！琴日喺英国啊利物浦市嗰度咧，就即刻啊已经有晒好多放咗红烟啦。咁但系睇翻咧啲片段咧，全部利物浦嘅球迷都冇戴口罩噶吓。 我淨係知道其實本身曼城對車路士嗰場踢緊呢，咁好多嘅利物浦球迷都已經返到去雁飛路嗰度啦，都已經係準備好呢，就係 準備慶祝係咪？ 係啦。 咁但係有趣啦，佢哋睇緊一場波就係睇緊車路士對曼城啦。 呢樣嘢喺外國呢經常都會發生，譬如呢睇啲聯賽或者係棒球聯賽都係㗎喎。你一路踢嘅時候呢，一路留意埋其他地方嗰啲嘅叫做聯賽嘅比賽成績呢，有陣時咧，如果係叫做最後嗰一兩分嘅較勁，即係聯賽錦標一兩分較勁咧，真係咧係要望住嗰個計分板啊，睇埋咧其他場嗰、那個嗰、那個比數係點樣啊？有啲球迷甚至乎咧睇緊望就望呢一場，即係隻眼望呢場，手機又開住第二場。 係啊， 哇， 真 係好忙啊，真係。 係啊，即係四隻手啊，六隻眼先可以睇得曬咁多嘅比賽啦。不過都係嗰個啦，再次恭喜利物浦嘅球迷啦。咁啊，亦都恭喜啊佢哋嘅領隊咧高普。好啦，咁啊，即系大波带得相当之好、啊， 又系时候攞翻我同高普嗰张合照出嚟威威， 系时候系时候出嚟压下力。 而家有人话咧，其实高普个薪金咧都贵啦，咁佢计翻港元咧、其实个平均每一小时嘅薪金咧10,980元。 每一小时 每一小时嘅薪金系10,980元 纸， 系啦港纸。咁你即系对我哋嚟讲都系非常富贵啦，系咪先？咁大家所有利物浦球迷咧都话，一切都系值得。 系， 因为佢实在物超所值。 系， 咁你咪即系见到高普，你都好谦虚啊。佢话到咧，其实今次能够赢到呢一个嘅叫做冠军啦、足足等咗咁多年啦。咁佢自己都话到系属于咧谢拉特嘅，亦都咧就系属于以前咁多位嘅譬如杜格利树啊呢利物浦嘅名宿嘅，因为佢哋一直以嚟建设呢一队嘅王朝球队咧。用咗好多嘅心力、所以佢都好谦虚。 系啊，咁啊几好啊，教波又教得好，又有一个好嘅品行咁样，亦都即系喺即系叫做带波可以带到成队球队喺各大联赛啊，或者各个顶级嘅奖项咧都可以攞得到咧，确系厉害嘅咁样。咁但系即系通常呢啲顶级领队咧就唔会自满嘅，有机会咧留喺利物浦，佢当然留啦， 继续啦，系咪？ 但系佢嘅离心都好大嘅，因为即系好似打机咁啊。你打完呢个 level， 可能又会去你有 level 嗰度去打都未顶嘅，咁亦都你都知道one life one team 咧就好难做得到嘅，因为始终佢都系多蒙特过嚟啦，咁啊即系利物浦球迷唔系杀大家风景啊吓，亦都唔系泼大家冷水啊，高普都会有离开嘅一日嘅，咁但系即系依一刻嚟讲享受咗先啦，享受咗个胜利啊，嚟到 等佢攞多几个杯先啦，嗱欧联就攞咗啦，系咪？欧联攞咗啦，咁啊英超又攞咗啦， 系啊， 系啦，咁仲有啲其他嗰啲杯咧， 其实要攞嘅都攞晒噶啦，所以即系叫做大满贯去离开，亦 都是一个几好的一个时机啦。 洲际杯攞了未啊？ 哦，那些洲际杯其实很流嘅啫，大家都知道。那些洲际杯踢下踢下射，踢踢下都是出啲后备，即系真真正正你话 collection 咯，系咪先？ 哦，咁都得嘅。 系啊，对对，一啲叫做已经攞咗顶级赛事冠军嘅球员嚟讲咧，呢啲杯咧系真系 collection 嚟噶， 系 即系继续咧收集埋佢哋嗰个冠军嘅奖座啊！哇，佢哋就真系会出全力踢啦呢啲波。 系啊，希望真系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就反而如果亦。情可以放緩嘅咧，理論上咧就可以進行嗰啲勝利巡遊嘅亞洲之旅啊，或者其他國其他世界各地嘅旅程啦。咁不過，疫情又喺度啦，咁樣，因為始終亞洲地區都好多利物浦嘅球迷嘅，泰國啊、馬來西亞以至日本啊，都好多日本唔同嘅球迷啦。咁樣，始終你日本籍，譬如南野拓實都真係踢緊利物浦咁樣，其實有機會，如果疫情放緩，去一去日本方面做個勝利巡遊都係啱數嘅。不過，依家又要等待疫情啦。 英國嘅勝利巡遊咧，咁高普之前都派過定心丸噶啦，佢話一定會有嘅。就算遲咗，去到咧出年個聯賽開咗羅，都仲會補翻嘅，一定會有。 咁啊，當地嘅一個勝利巡遊啦。咁但係有冇機會去到世界各地咧？就係仲係未知之數嘅。好啦，咁啊講咗好多英超，轉個角度啊，講埋禮拜六啊，有冇啲咩波睇啦？咁啊，英超繼續如常進行嘅嚇。雖然啊，利物浦已經封咗王啦，咁啊，其他球隊仲要，譬如護級嘅要護級嘅，搶分嘅咧就要繼續搶分啊嚇。禮拜六咧有場單頭啊嚇，阿士東維拉對狼隊咁啊，阿士東維拉榜尾嘅球隊啦，咁啊呢一場波咧一定要击杀狼队先可以全取三分啦。头先都讲过啦，英超咧仲有七轮嘅赛事啊吓，咁啊七轮嘅赛事可以改变好多嘅命运嘅，因为咧每赢一场波有三分，咁咧七轮嘅赛事即系七三廿一，咁啊廿一分咧绝对够你咧由护级嘅漩涡嗰度咧拯救翻自己出嚟啊，根本咧就唔需要惊，所以咧每一场波咧都要踢得好啊，讲紧咧就系喺榜尾啊或者下游嘅球队啦，咁啊讲紧嘅就系阿士东维拉啦咁样，咁你话喂日本方面有冇波睇啊？有，不过咧就唔系 J 一啊，即系讲紧嘅就系最顶级嘅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咧，就系日月啦，要开翻波啦啊，咁啊先开咧。就是日本職業越早的聯賽先，下一 round 先開翻 J League 啊，禮拜六已經會有得睇啦，即係大家熟悉嗰啲長崎城公園啊、FC 愛媛啊、咁啊東京六因啊，全部都有比賽嘅，咁啊詳細就自己睇翻賽會嘅網站啦。咁啊今晚都有波睇，今晚咧就係早記對來切啊，咁啊榜首嘅早記咧對榜尾嘅來切咧應該都係輕鬆入樽噶啦，仲有長西甲。西维尔咧就对华拉列道啊，所以咧如果今日咧系继续放假嘅你咧，一路睇波咧，由礼拜五今日开始睇啦，礼拜六、礼拜日咧，日日都有好波俾你睇噃。 咁啊再望埋咧就系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已经公布咗咧就系2023年啊女子世界杯嘅主办权，咁啊最终咧就系欧洲。以及咧新西蘭聯手擊敗咗咧就係南美洲代表哥倫比亞，咁啊亦都咧就係史上首次咧就係嚟自不同州份嘅國家咁啊舉辦世界盃，咁啊 FIFA 委員會星期四嘅時間咧就舉行投票啦，嗱由37個嘅會員國咧就代表去到表決嘅，其中哥倫比亞以及咧就新西蘭係申辦國，咁啊而不可參與，其餘35個嘅會員國咧都喺首輪嘅投票入邊，咁啊澳洲以及咧新西蘭獲得22票擊敗咗咧就係13票嘅哥倫比亞嘅，咁啊女子世界杯，咁虽然咧就冇男子世界杯咁瞩目啦，咁但系其实喺近呢几年咧，发觉女子世界杯个备受注目嘅程度咧，都不断提高。 啱啊，系啊，始终大家都系高举平权噶嘛，咁啊男人有得踢，女人都要有得踢， 系啦，咁啊大家有机会睇多啲新闻消息啦。体育啊好睇嘅，体育之余仲可以听埋歌啊更加好。好似好多球队，甚至乎咧就系每一个嘅叫做大型运动赛事，都会有佢哋嘅主题歌曲噶。 さ始まりの時だ、泣いていた夜にはさよならさ、まっさらに真っ黒。 の旗に帰らないそれらもそれぞれ 25と 掲げた旗をすり寄るでもチャレンジでもない僕らはただ行く先同じ旅人をねえ作り出して見染めたグローバリー共に行こうよ歩み合って重なりパレードにもっと向こうまで 歌曲嚟自日本呢队嘅音乐 band 组合 Sumika 嘅 Higher Ground。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朝头早7:52啊，出边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吓，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好啦，咁今日咧四围去到边度咧？今日就去印度。 哦，系啊，嗰啲啊。 今次就唔系讲食啦，咁不过咧，同住有冇关系咧？你又可以话都有关系嘅。 嗯。 我觉得呢一个情况咧，其实咧都成日都会见到嘅，尤其是系咧，如果你有装到某一啲嘅程式嘅话咧。你知唔知国内咧嗰啲通讯软件咧，有时咧系会有啲信息 send 出嚟话俾你听咧，你喺唔知你嘅几多米范围以外咧，有人系唔见咗细路仔。 哦，系咩？ 系啊，即系有啲咁样嘅信息噶。 即系你话喺大陆噶？ 系啊。咁、哦、然后咧，即系可能你喺你嘅手机嗰度收到呢啲信息嘅时候咧，就叫啲好心人可唔可以帮手留意下有冇咁上下年龄相约嘅人啊，乜乜乜啊咁，大概系点样咁样？咁、啊、有啲咁样嘅程式咧，系偶尔有呢一种咁样嘅信息发出嚟嘅、 啊。 但系我从来咧冇考究过到底系真定系假定系点啦吓。咁同埋因为我觉得喺香港应该唔会发生呢件事啊咁。咁、 啊、 所以咧，我有时收到呢啲信息咧，我都系当佢系。即系你知啦，有好多信息都系啲垃圾信息啊，或者系啲不实嘅信息啦。 好系啊，好惊呃人啊。 系啦，咁所以我就叫做自己提醒自己要小心啲啦。咁通常都冇乜话特别去理啊，或者处理啊咁样嘅、 不过你讲开，即系有细路仔唔见，或者透过呢啲软件帮忙啦，翻寻搵翻细路仔咧。其实而家好多软件都系有呢个 GPS 功能啊嘛。即系你例如系老人家嘅，咁佢譬如有平安钟啊。入面又有 GPS 啊，咁、如果你话周围走嘅，有啲网络公司佢专系有啲 service 咧，就系俾老人家嘅，咁佢哋嗰个电话咧，长期咧会系有 GPS 喺度嘅，即系等屋企人容易揾啊嘛。我成日喺度谂咧，即系我同你都有细路仔嘛，如果细路仔都有一啲嘅科技，系譬如手表。或者係唔知咩都好啦，因為電話又驚佢成日玩，譬如手錶，咁佢哋個靚啲嘅，咁佢成日戴住，咁佢咧就可以我哋就設定咗佢每一日嗰個翻學個路徑，即係例如由我屋企去到例如出到沙田咁樣，跟住佢行嗰條路咧就係要行翻嗰條路嘅，譬如原火車去嘅。如果離開咗嗰條， 即係偏離咗軌跡， 係啦，特定嘅 route 偏離咗咧。 佢就會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嘅電話，就提示我， 就同你講，喂，少少白點行歪咗嘅， 行歪咗喎，你使唔使留意一下啊？可能佢自己曳，又或者可能會俾人拐帶啊？ 哇， 係啦，咁都得個知識，會唔會有呢啲咁嘅科技嚟咁會幫我哋？ 或者跌咗隻錶咯？ 係咯，跌咗隻錶嘅機會又好大喎。 係啦，哦，你呢個實質係叫做靚靚地嘅手錶啦，實質佢係一條追蹤手帶。 冇錯。同埋會即刻響阿籃嘅， 哦，即係如果嚴重偏離， 即係同啲防疫手帶可能差唔多， 係啦，即係嗰個應該冇嘅，冇呢啲咁嘅功能嘅，即係佢唔會發信息話俾你聽佢偏離咗，唔係應該，我唔知啊。 如果係，我就覺得咧，就雖然即係叫做人權方面，大家可能會有啲斟酌啦。 嗯，但係咁唔係嘅，如果你個仔願意咪得咯。 係啦，作為父母咧，我啊真係覺得，如果我俾佢自己周圍去嘅時候咧，我係安心喎，係咪先？ 咁細個嚟講咧，拖實佢代替條手帶啦，我哋就係佢條手帶咯。 哎、你又講 使乜追蹤啊？你老婆打俾你咪知你喺邊？你老婆知去咗邊啊？ 唔係啊，仲要開視像啊？點解後邊唔係電台嚟嘅？邊度嚟㗎？呢度酒吧嚟嘅？ 係好多謝你赤裸裸咁將自己親身經驗擺出嚟。 冇嘅呢啲虛構，以上情節純屬虛構。 我鬼信你啊！嗱，點解咁朝早咁講咧？就是、因為最近咧，印度有一個93歲嘅婆婆咧，喺失蹤咗40年之後啊，佢係憑住呢啲嘅通訊軟件咧揾翻屋企人嘅。 40年啊！ 係啦，嗱，其實我覺得最詭異嘅地方就係咧。40年後係憑通訊軟件去揾翻屋企人，咁大家諗下一個通訊軟件到底存在咗幾多年呢？就係、是、即係嗱，佢一定唔係存在咗20年，但我好肯定佢用緊嘅呢個途徑唔係存在咗30幾年， 係 亦唔係呢一兩年先存在， 係咯。 咁佢話説咧就係話佢40年前咧呢一個婆婆咧，即係當其時你減翻四十，93減40，即係50幾歲啦。就有一日咧自己出去睇醫生。咁啊，睇醫生嘅途中咧，就因為遇到一班蜜蜂嘅襲擊啊，於是咧就蕩失路。嗱，咁我唔知道印度到底佢喺嗰啲村落嗰度行去睇醫生嗰啲路係咪真係好難記啦？咁不過佢話曬嗰陣時50幾歲，即係應該都行到熟曬啦啩。不過又有機會可能佢比較少出村啦嚇。嗱，呢啲都係一啲謎團嚟嘅，因為係冇解答嘅，即係冇答案嘅喺呢個報道入邊。咁啊，於是乎咧揾唔到條路，咁啊有個好心人咧。就叫做救咗佢，就带咗佢翻自己嗰条村度。 哦，即系40年前个婆婆荡失路。 系啦， 就有个人 阿婆就俾人带咗去嗰个好心人嗰条村度。 一个唔觉意俾人话拐带喎呢啲。 其实嗱，其实当其时嘅情况咧，佢就话因为个婆婆讲个语言咧系冇人听得明嘅， 系 即系喺佢嗰个好心人嗰条村嗰度， 即系比乡下更加乡下话。 我相信是啦，因為其實都不知道他講什麼話啦。咁總之印度應該都有好多種方言啦， 即係好似大陸咁樣啦，中國都好多 方言。咁譬如阿婆咧就係講方言 A 嘅，咁啊好心人咧就講 B 語言喎。咁於是乎 雞同鴨講啦， 係啦，喺一個雞同鴨講嘅情況底下，呢個人依然好好心，帶咗佢翻條村度。然後咧，亦都係一個雞同鴨講嘅情況底下咧，40年以嚟係供養咗呢個婆婆 嚇。 系咪好神奇啊？ 40年以嚟都系鸡同鸭讲，佢哋咪有机会？ 系啊，佢声称佢系噶。佢话虽然40年嚟都听唔明大家讲嘢，但系佢话仍然咧待佢有如家人一样、哦。咁喺2007年咧，咁嗰个 用脑电波沟通啊？佢哋 我真系唔知道点沟通，可能系 V1 咁。咁咧嗱，2007年嘅时候咧，咁呢个好心人卒之就过咗身啦，自己都咁。但系呢个好心人嘅仔仔咧，都依然系当正佢外婆咁样一样。 哦， 嗱好啦，咁但系依个有个少少嘅转捩点啦，就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年青人，而呢个年青人咧系比较善用一啲网络嘅科技嘅。 嗯， 于是佢喺呢个时候咧。先至開始話諗下，不如即係呢段時間都可以揾下婆婆屋企人喎、啊、咁。但係你知唔知佢幾時開始有呢一個舉動咧？佢係疫情爆發，即係呢幾個月啊，先突然之間突發奇想，不如我試下用社交平台幫你尋人、啊。咁、啊、然後咧， 萬幾日拍 係啊，冇錯啦。然之後咧，喺上個月初咧，嘗試上網揾人嘅時候，卒之俾佢揾到、啊。而佢话佢屋企人其实就系喺400公里外嘅， 咁远 系啊！但系我其实睇完个新闻之后，我除咗当然觉得呢一家人好好心地啦， 系， 但系点解要隔咗40年先帮佢？ 佢哋一直以嚟冇报警嘅咩？佢哋 冇，

有啲懒音啊 ，B B。 系啊，要教下佢啦。 如果唔系就唔可以好似阿妈咁做广播噶啦。早晨啊，啲啊人哋阿妈， 系啊， 芭比林慧。 早晨啊，鹏仔。 早晨啊，哦。 早晨，鹏爷。 系啊，各位听众早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哦。又唔係好晏啫，我即係話好晏啲， 仲要等多幾秒先係零九分係咪？你係 啊，誒而家嘟一聲 零九分啊， 八點零九分，星期五嘅朝早，歡迎你繼續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嘅。咁啊，尋日咧就短短地啊休息咗一天啦。咁啊，唔知大家覺得今日咧似一個星期五啊，定還是咧 似個星期一？ 我覺得似星期一啦，其實 即係有啲亂咯。 係啊， 誒咁希望啊你哋嘅头脑咧会比我哋更加清晰啦吓，咁至于今天咧嚟到呢一个都哇六月份嘅尾声咁滞啦吓，六月26号今日咧就系农历嘅五月初六啦，当然系因为寻日初五端午节啊嘛，咁今日咧，咦好有趣啊，我呢个版本嘅嗰啲通胜日子咧就适宜与不宜嘅事情都系。不宜啊，诸事不宜，诸事不宜， 哦， 咁得意嘅 嘅情况啊， 咁啊真系嗱两睇， 系 你可以相信嘅时候你就诶，咁今日唔好搞啲乜嘢，咩都唔好搞，简单啲， 容懒一啲可以， 又或者另一个想法就。诶，既然咩都系不宜嘅啦，咁即系咩都做得啦。 系啊， 你适宜嘅又会话诸事不宜，忌嘅又话诸事不宜，咁即系其实 level 咗。 系啦， 咁即系咩都做得啦。 level 咗，心灵对冲 系咪咁样啊？ 心灵对冲 啊，即系呢啲自己呃自己嘅嘢咧，我最叻噶啦。 好啊，心灵对冲。 不过有样嘢，有样嘢又唔呃得人嘅，因为即系天文台咧，有啲天气预测咧，就大家系需要知嘅。 系啊，嗱，今日咧天气系炎热嘅，咁啊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噶。咁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咧，大致都系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啦。 好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系78%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一翻翻嚟呢个工作日咧，当然系要睇下个市先啦。休息咗一天咧，今日个股市又会开翻噶啦。不过隔晚美股咧都系继续运作嘅。 系啊，系啊，隔晚美股有得升，升翻啊吓，299点啦。咁啊，咬腰上翻去，因为咧，琴日咧道指一开始都系要跌噶，因为再加埋前晚咧，即系其实美股都系跌啊，跌710点噶嘛。咁啊，都系啦。啊，游完龙舟水个运气可能好翻起上嚟，有机会带。睇下港股啊吓， 外国人都系啊， 系可能都系有机会咁啊，外国人都有啲系华人嚟噶嘛， 咁系 啊，可能佢哋都喺加州嗰度游下水。好，转个角度呢、這个时间咧，请嚟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同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彭仔好，大家好， 早晨早晨，喂，道指咬腰上翻去，咁系咪今日都有个好嘅兆头啊？令到港股都。 会唔会咧？ 哇！即系唔知道系咪好似阿 O 咁讲话，即系啲北美洲嘅朋友都游下龙舟水，跟住咁即系股票市场就唔会惊散水咧。嗱、讲到即系北美洲，喂，你冇话我第一次爬龙舟，其实系喺加拿大读书嗰阵时， 系咪啊？ 都系啊。即係呢個 Dragon Boat Festival， 佢哋都幾中意玩嘅，即係佢哋未必食粽，但係佢哋好中意爬龍舟。 係啊，喺度運動咯， 係啊，喐下啦，係啊，動起來啦。 爬龍舟都辛苦㗎，因為咧你係單邊嘅運動嚟，明白？ 係 啊， 一係左，一係右。 係啦，你就發力就一定係左邊㗎啦。咁咧，基本上一邊背脊會好痛嘅，最好就係 咁会唔会影响个市都系得单边？ 系啦，单边即系净系得美国喐，港股唔喐咁啊，麻烦啦咁样。 我想搞嘅烂嘢咯，系咪啊？咁都接到我真系都唔知讲啲咩。 愿闻其详啊， 嚟啦。 系啦，嗱，究竟会啊，港股会受到即系。再之前嗰日美股急跌嘅拖累啊，定係會受到尋日美股叫做急跌過後有翻反彈，但係個反彈都係得個三分一嘅支持咧？係、咁我會覺得咧，其實咧，市場啲人都幾善忘嘅，即係話前日嗰個大跌咧，可能有少少唔記得咗，同埋咧就尋日嗰個反彈咧就好似比較近少少，咁同埋咧亦都再見到另外一個狀況咧，就係、話。我哋好留意嗰啲香港啲 ATMX 啊，即係嗰啲新經濟股，即係我過去我好追嘅 WSW 咧、又或者已經再上市嗰啲即係第二上市嗰啲，即係網易啊、京東啊點，睇翻佢哋個股價咧硬淨好多嘅喎，即係見到咧美股跌，佢哋唔係好肯跌嘅喎，咁跟住當美股反彈，佢哋都彈嘅喎，咁所以我諗有個好簡單嘅結論就係話，有少少切割咗嘅，因為而家明白到就係話。即係股票市場永遠都係滯後，即係都叫超前反映現實嘅情況啦。咁但係而家開始有啲聲音都講話，喂，其實唔係超前，係脱離地反映嘅。即係你睇到美國當地個狀況，即係受到疫情嘅拖累，即係表現都好差，亦都未見到有曙光喺個疫情上高。但係個股票市場已經好似即係如入無人之地，好似冇人有事咁樣嘅咯，已經係咁，即係已經係有啲脱離嘅感覺咯。咁我都有呢個感覺。咁所以我都即係我自己身體力行呢，我就略略呢就將我本來 100% 美股嘅 MPF 呢就減到磅啦。咁、我就開始換咗啲債券啊，啲低風險一啲嘅嘢。咁我自己啲美股都有啲減咗減持咗。咁但係我會見到目前呢個狀況好似就係、佢都唔係話好肯去散落去嘅。咁所以調返轉講，我會覺得對香港嚟講呢，頭先講嗰啲新經濟嘅股份啊、第二上市嗰啲股份啊，我覺得受到嘅衝擊同影響唔係咁大囉，話晒就話喺美國佢哋上市即係同步啦，咁但係始終業務都係喺內地囉，咁所以我會相信無論你話點講都好啦，即係復甦嘅力度啊，以至到實質上業績嘅表現啊，相對地都會相對穩定一啲嘅，咁啊即係都見到呢段時間話啲個別啲晶片股啊，即係互聯網相關服務嘅股份啊，都真係好一枝獨秀，咁新股當然啦都好熾熱啦，咁尤其是有個別一啲可能大家都會係認為啊，不嬲都係炒風好熾熱嘅，可能係一啲物業管理啊，或者係啲即係生化科技啊、醫藥啊咁。咁當然開始而家都越嚟越多啦，即係同類型嘅股份，即係好似以往咁樣瘋狂炒作嘅機會係低咗嘅。咁但係冇啊，即係無限嘅資金追逐有限嘅資產，呢、這個永遠都係。金科玉律就是股票市场仍然都是很畅旺的原因。 意思就是未散水住咯，咁大家仲可以等下先嘅。特别有啲股份虽然连返破顶啦，咁Dicky其实呢个环节都讲过好多次，就係话喂估值偏高，但係今次今日唔可以用传统嗰个分析，就係话喂估值偏高就唔买落去咯。咁你睇下腾讯越嚟越有越嚟越有冇机会再拆啊，腾讯Dicky你觉得。 真係由上市之後咁你拆完又再拆，即係當然啦。你話係去到股價而家呢一啲嘅水平，唔係冇可能㗎。即係你話會唔會又再拆細？哇，又開五咁啊，真係正啦。咁啊，對於佢嚟講又唔受影響嘅，因為你話喺道指咁都可能係股價平均計算法，咁香港係市值平均計算法，再加入一啲嘅即係個股嘅上限嘅調節嘅，咁所以即係有冇可能唔知道會唔會好快宣布，亦都未必，但係絕對有呢個可能性咯。咁但係 不排除啊， 而且確都係騰訊同網易最大嘅差異，都好想講一句就係話點解網易嘅市值低過咁多，大家都做手機遊戲，一個第一，一個第二。咁我諗騰訊已經係成為咗呢、這個都係我過往幾年講嘅比喻，就係成為咗一個內地。市場民眾不可或缺嘅一間公司啦，即係佢提供嘅服務嘅多元化咧，基本上係同民眾嘅息息相關嘅生活係完全係100%係貼近嘅。咁你嘅生活裏面，你唔可能冇咗佢咯，基本上。咁所以係好厲害，同埋 因為佢即係個客户嘅基礎夠大，基本上佢就算做人家最耍家最叻嗰啲嘢，佢都可以好瞬間咧係奪得人哋嘅市場佔有率。就算阿里巴巴咁勁，你睇下即係喺支付嗰一個環節，佢都可以即係搶到佢一個幾大嘅份額，就可見一斑啦。 因為你見到內地嗰啲咧叫做舒緩措施啊，或者紓困措施咧，佢哋都係透過微信嘅一個叫做應用程式啦、 你都話俾大家知係 咪？唔係啊，佢個消費券咪直接過落你手機個支付應用程式嗰度，你嘟一嘟部手機就用到啦。 去啲咩機構度申請啊？ 係啦，唔需要我哋填份 form 啊，係啦呀，又影射到添。喂，轉個角度講下， 你又暗暗地話俾我哋聽啊，香港都係落後啲嘅啲嘢又係。 喂，但係有一樣嘢新新潮潮喎，咁啊話有機會啊嚇嗱，據悉有機會咧就公布呢個大灣區跨境嘅理財通嘅細節咁啊。呢個理財通究竟係咩咧？咁啊都係根據報道咁樣講嘅咋。有消息就指出咧啊，呢一個咧係有機會俾大灣區嘅居民咧南下买呢个香港嘅理财产品，咁啊，以及咧香港人可以北上买到内地嘅理财产品，咁啊，设有咧1500亿元嘅人民币嘅额度，哇，咁细节都讲到出嚟嘅。但系金管局嘅发言人咧就查询回应嘅时候咧就未有透露咧呢个公布嘅细节，咁啊强调咧啊呢一件事咧会就嚟成行噶啦，咁究竟几时成行同埋个细节系点咧？咁就未有知。不过你都知啦，即系股票市场就通常。指紋樓梯響嘅時候咧，已經咧有窩蜂咁樣係咁炒上去啦。 即係呢啲咁嘅未可確定嘅細節，又會咁細節得狠嘅時候，就當然都係可能有人要放下風啦，睇下個氣球啦、個指標啦，係咪反應啦、民眾嘅。咁啊，咦？咁即係睇嚟有啲閒錢嘅朋友又可以多條出路咯， 又多條出路啦，係咪啊？ 系咁啊，即系游完个龙舟水，到庆回归咁长时间，系嘛？ 系咧， 即其实都唔系好长时间。咁啊， 几日啫？ 下个礼拜又七一咯， 剩翻几日啫？真系， 下个礼拜七一。 咁长时间有成几个交易日系嘛？ 几个啊？ 到一号， 即系手指都锁晒嘅，净 系一同二咯，鹏仔 真系多啦， 冇理由多啦，冇理由唔公布下啲开心嘢噶，系咪？ 咁啊，梗系要有啲开心嘢，即系送下大礼嘅，即系呢个都系习俗嚟嘅。咁但係你話對於股票市場有啲咩影響呢？我諗少少氣氛上嘅幫助有，好大刺激作用冇嘅，因為喺而家呢刻同以往已經好唔同。譬如話舉個例，喺以往可能有額度限制嘅例如 QFII， 即係所謂嘅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機制，同埋即係 QFII 即係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機制。又或者到現在已經個額度係非常之咁大。即係講緊你話喂真係用都用唔曬喎，即係講緊呢一啲嘅所謂即係平時我哋都會見到嘅呢一啲嘅額度，咁所以我會覺得呢未來呢段時間都應該會有機會係繼續會有個即係幫助囉。 係，所以都要響起音樂，大家熱鬧下先啊！ 有個 fanfare 出嚟啊！你俗稱做數， 大家等住七一啦！ 放煙花嘅時間又嚟啦！ 咁啊，聽住先啦，大家有啲心理準備咁啦。 係 ，Dicky 今日係咪有翻北水啦？我想問 我都會相信點樣都好啦，有翻啲幫助嘅喺未來呢段時間，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啦。大家都會見到佢哋對於香港上市嘅呢一啲所謂 ATMX 啊、第二上市嘅股份咧，特別即係鍾情嘅，同埋佢哋熟悉呢啲行業，佢哋熟悉呢啲公司嘛，所以佢唔怕買落去嘅。咁所以你會見到過去我都好多時候講，譬如話小米咁啦，你都見到哇，即係個股價終於都發力啦，喺咁多隻落後嘅呢一啲嘅新經濟股份裏面。咁我諗暫時咧呢一個板塊都會繼續跑贏大市啦。 係咁啊，喂，頭先咧都講。咗另一个板块就系呢个咧晶片股啊，嗱晶片股咧其实对于我同埋彭仔嚟讲咧都系一头雾水啦，因为我哋都系首先 我冇持有， 唔系系啊，首先 除咗我手机入边 文科生 啦， 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晶片股咧就同咧生物科技股一样啊，系一个谜团嚟噶，你永远都解拆唔到， 你会带到我嘅 系啦，完全带得到。咁但系你见到咧，喂，譬如中芯国际呢啲晶片股咧连翻破顶，咁啊仲要。等于搭紧火箭咁样升上去，咁 Dicky 应该散户股民啦，喂又唔认识啲晶片，净系攞住部手机，你话 点样睇路好咧？ 系啦，数码嘅世界就得零同埋一嘅啫。咁究竟喺呢个组成入边，究竟系点咧 ，Dicky 吓？ 但你講起中心國際呢，我就真係可能即係有陣時記憶力係好得滯。即係我記得佢十七年上市嗰陣時呢，即係十七年前啊，咁呢就唔係17年，係十七年前，就嚟到十九幾年㗎啦。佢嗰陣時上市呢，招股價係2.69 o k 咁呢佢就曾經即係十合一嘅。簡單啲講呢，即係如果你當年抽返嚟你嘅成本呢係26.9嘅。咁如果你話我再簡單啲講呢，就係終於呢17年之後呢個股價先見返家鄉嘅。咁即係話其實而家呢，如果你係抽返嚟呢，你如果喺個籠底攞返出嚟呢，你就會發現嘩， 時間停頓咗啊， 係啦，即係嗰張股票都已經係封曬塵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股價呢係即係叫做返返去當年嘅招股價啫。咁但係由低位計或者以今年嘅累積升幅計，好誇張嚇。咁我諗都反映得到一個客觀現實，就係大家都會認為咧，就係話啊，即係始終咧，即係中美嗰個貿易戰都唔會停。佢哋只要分割嘅關係之下咧，都好肯定會咧，就令到佢哋即係話對於即係自己去研發一啲中央處理器啊、芯片啊，無論係個應用喺手機啊，定係喺電腦啊。都會是越來越即是說獨立地去做的，那所以我想即是大家都會覺得喂，既然繼續打下去的了，那當然 看好啦， 那當然會是真的買回這些內地的代工的晶圓的生產商的龍頭啦，那即所以變成他這段時間都非常之受惠咧，都系建基于呢个原因啦。 咁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系本人冇持有嘅，唔该，彭仔好。 好，唔该晒，下个星期倾过，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精神病患者在接受有效治疗之后都可以自力更生，不过也有些患者往往因为担心被标签和歧视而不敢求医的。其实精神病患者是受残疾歧视条例保障，他们应该享有参与和融入社会的平等权利和机会，就好像一位求职者在他被录取成为保安员之后收到通知要接受身体检查，完成检查之后他打电话回公司向接听电话的职员表示自己是患有精神病，后来这位求职者就没有再收到公司的任何消息，他认为公司是基于他的精神病而不请他。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雇主如果基于求职者的残疾而拒绝或者撤销录用他，即属违法，除非雇主能够证明求职者未能履行工作的固有要求。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咧，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咧，第一个见到的咧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的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今朝轮到阿 Barbie 啊，系啊，想同大家讲下咧，夏天咧可能有机会会比较喺屋企常见嘅一啲所谓嘅小动物。其实真系小昆虫 系啦， 因为咧真系嗱，夏至过咗之后咧，咁而家真系好热噶啦嘛，成日都，尤其是咧好多朋友咧，好似我咁样咧，就系朝头早一早翻工就扮埋个屋门咧，就到夜晚黑先翻嚟。 咁所以，但系你屋里边仲有人噶？ 我自己间屋 唔系， 我自己间屋系冇人噶啦。 哦，哇，几头住噶？ 你讲系，我系想讲咁，所以咧，你屋企入边嗰个环境咧就会好焗啦。 系， 同埋如果万一你稍稍有少少唔小心，可能唔觉意留低啲饼碎啊，或者系啲食完嘅零食咧冇完全密封嘅话咧，就好容易会出现一啲唔同嘅昆虫啦。咁啊，可能有好多听众咧都会留意到呢啲天气咧，咁就要特别注意啦。 有啲咩咧？ 第一就系梗系曱甴啦。 哦， 曱甴咧喺夏天系特别常见嘅，咁啊，而且咧就都中意咧隐蔽喺一啲潮湿同埋咧可能会有啲糖分啊油脂嘅地方， 即系 廚房啊，最容易。 冇錯啦，同埋咧，佢最大件事係咩咧？夏天嘅時候咧，因為佢熱啊同埋濕嘅關係咧，係非常之有利於佢哋嘅繁殖噶， 即係生好多。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萬一見到有曱甴嘅蹤影咧，就要即刻消滅佢啦。 係 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我自己屋企都之前舊年有發現過嘅，就係嗰一啲嘅叫做書蝨啊。 是怎样啊？ 即是其实是黐住在书入面一粒粒好细只咧，好似啲 通常在书本嗰度发 现。系啦，书本嗰度发现嘅，咁就会系 书虫。 类似咁嘅嘢啊，咁但系咧就都比较 细粒到点样噶？ 我俾个样你睇下。 哇，唔系啩？你 放大咗啦！ 我放大咗。 好细粒嘅，但系好细粒嘅，好 其实你当佢好似蚂蚁咁上下，细个蚂蚁嘅一点点咁样嘅啫，其实。 但系即系如果你专注咁样去望咧，佢就会喐紧。 系啦，其实如果唔系，佢好多时咧系停留咗喺度唔喐嘅。 系啊，你屋企藏书多唔多啊？呢个我一直都会想问下。 好少， 好少噶。CD 同埋唱片就多啦， 就比较多啲系嘛，系啦。咁啊，记住咧呢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要即系捉呢啲咁嘅虫咧，有啲人咧咪会中意拍嘅。咁但系咧，书虫呢样嘢系千祈唔好拍，因为如果你拍咗佢之后咧，佢嗰个嘅那个尸体咧会有一种气味咧，原来佢嗰种气味系会引佢啲同伴出嚟噶。咁、所以咧， 手啊，以杀一。生白啊，可能 系啊！ 如果你唔想引佢更多出嚟咧， 复仇者联 盟 大队啊， 系啊，佢哋会有啲美国队长啊，雷神啊嗰啲出嚟 啊， 就建议系揾即系纸巾又好或者纸又好啦，将佢黏走先，然后咧就要彻底咁样用稀释咗嘅一啲漂白水或者清洁剂咧，系抹过你嗰啲嘅，系嗰啲书咯。咁同纸质未必抹得到啦，咁但系你起码都轻轻咁样即系过一过，等佢嗰阵味过咗啊。 系啊， 系啊，呢一个系好紧要，因为我之前都试过咧。唔知道咧，就咁捽就捽咗一隻，即系之后就发现点解好似原来 越捽越多嘅， 系啦，那个书架侧边嗰啲咧书咧都受到牵连咧，咁就应该系因为咁样啦。 咩虫话？ 佢叫做书蝨啊， 书蝨 系啊，唔系读书嗰啲屋啊，系真系蝨乸嗰个蝨 乸个蝨，哎，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在六个被视为关键州份的民望，领先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由纽约时报和石耶纳大学所做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民望都以双位数的百分点落后拜登。拜登在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民望亦分别领先特朗普六至九个百分点。特朗普曾经在2016年在这六个州打败民主党对手希拉里。民调结果亦显示，六个州当中只有42%选民认可特朗普的工作表现，对他不满的就有54%。虽然大部分州的民众对特朗普处理经济感到满意，但支持特朗普的白人选票明显减少。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不会透过释放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换取两名在中国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获释。加拿大19名知名人士，包括前内阁部长和外交人员，早前向杜鲁多发出联署信，要求停止对孟晚舟的引渡聆讯，希望增加两名加国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获中国释放的机会。两人早前被中国检察机关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罪名正式起诉。杜鲁多说不能够让政治施压或任意拘捕加拿大公民影响加拿大的司法系统，这样将危及每年数以百万计在海外居住和旅游的加拿大人。他谴责中国所为，强调加拿大立场坚定，又说如果让中国以为可以透过拘捕加拿大人就能够达到目的，是完全不能接受。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获英国批出规划许可，将在英国剑桥兴建一个研发及制造中心。 华为声明话将会投资10亿英镑，创造400个职位，将专注生产用于光纤通讯系统的光学设备，希望协助巩固英国在光电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英国技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曼城作客1-2不敌车路士，令利物浦提早7轮锁定英超冠军，是利物浦相隔30年来再上联赛锦标之味，亦是首个英超冠军。排第二位的曼城输波之后，在剩余7轮比赛之下落后利物浦23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11，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5，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40点，升1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52美元，卖出1765.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都有龙尾，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反方向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回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回去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屯门公路近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挤塞，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啦，近住小榄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去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青山公路嘅荃湾段有爆水管，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翻大窝口方向，近住稳陶居嘅快线咧就封。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湾景花园，就系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翻大窝口方向，跟住稳陶居嘅快线咧系封咗噶。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湾景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三孖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节目最开心就是啲听众会打上嚟找你玩，或者是打嚟玩你咯。 咁啊，呢、這个挑战项目第一关挑战边个咧？想 天怡啦。 第一关你想挑战， 真系俾个台柱啊，而先咧， 即系个个都拣佢嚟借号。第一关想。挑战， 因为传统就挑战天怡先啦。 你哋开心咁咪得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见面翻黄天怡准时喺度等你打嚟玩我，或者打嚟同我玩啦。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利用呢个平台申请联招以外嘅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喺文凭试放榜后就唔使亲自去通知院校你哋嘅成绩。快啲喺7月13日或之前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冷气机是不是一定要成部冷气机去洗的呢？ 那又不洗，只要你定期清洗隔尘网，那就可以凉啲，又可以用得安全啲啦。 不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星期五的朝早8:40啦，8:08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听紧的是晨光第一线啊。接住落嚟的时间呢，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芭比林慧同埋小白白元浩，为大家呢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呢今天嘅明报头版头条啦。讲到话呢，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個月的28至30日，亦即是下個禮拜日，即係嚟緊嘅禮拜日啦，去到咧係下個星期二就會開會啦。預料咧會繼續審議啊《港區國安法》嘅。咁而前律政司長梁愛詩咧，尋日就認同在月底通過《港區國安法》的機會都幾高。咁而中央現時咧唔公布法律條文，或者是因为不想因此引起香港有破坏行为。他强调中央在立法过程有咨询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律界人士。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复明报的查询就说，月底通过只是梁爱诗的猜测，他不揣测。咁至於草案通過後是否即時生效，咁佢相信咧公布條文嘅時候咧會一併列出生效日期，預料好快咧就會實施噶啦咁講。咁而身為律師嘅民主黨陶謹申咧，佢就話啦，梁愛詩道出港區國安法黑箱作業嘅真正原因，批評一条影响香港700万人的法例，香港人竟然是全被漠视，并且被禁止发表意见权利，中央更加因为防止香港人反抗而秘密立法，香港将进入荒谬时代，比第三世界极权管治就更加不如地说。好啦，咁梁愛詩咧，其實就係尋日咧，接受咧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喺香港電台嘅節目《以事論事》當中嘅一個訪問，咁就係被問到咧係港區國安法喺月底通過嘅機會係咪高嘅時候咧，佢就係咁樣話，我都覺得係咁樣咁，即係話都覺得幾大 嘅機會咧，會喺嗰陣時候通過啦。咁話嘅呢個嚟自今天咧，係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蘋果日報》嘅頭條啦，就講到話咧，泛民派咧就係以628遊行抗爭嘅。咁啊，頭先都提到啦，全國人大常委會咧預料喺後日至到下個星期二嘅會議上面咧，係審議港版國安法嘅，通過之後咧就即可實施啦。一批民主派區議員咧就發起後日反國安法遊行。计划在当日的下午三点在铜锣湾起步游行至到中环的遮打花园，因应限聚令生效了，将会以不多于35人为一组，每隔35秒就放行一组的方式举行，保持住足够的社交距离，并且是备有口罩和消毒洁手液等等供应给游行人士的。因应警方有机会反对游行，他们亦都是一拼就申请了在7月1号举行了相同路线同一个时间的游行，正是等待警方的回复的。另外亦都有网民发起同日下午3点至5点是举行这个叫做628的静默游行的。咁呢一个咧就系由佐敦嗰度咧就出发嘅，咁然之后咧就一路行去旺角，过程咧系唔集合、唔叫口号同埋唔逗留嘅。咁另外民阵咧，寻晚亦都喺佢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系出咗呢一个嘅贴文咧，就讲话咧7月1号咧都系会有呢一个嘅反呢个国安法同埋坚持五大诉求嘅游行。咁就话咧呼吁民众咧就系当日下昼2点钟就喺维园集合，并且以呢一个金钟天美道就系做终点等等嘅。咁早前咧民阵其实系曾经就住7.1游行咧同警方开会，不过咧会面咧就并无成果嘅。咁呢一个咧亦都有民间发起呢一啲嘅游行咧就话啦，昨日呢嘅下午2点钟呢就喺沙田係擺过街站嘅，呼吁市民呢係支持由11个新工会发起嘅反港区国安法联署。咁期间呢亦都有20名嘅军装警员、防暴警员呢不断咁样喺街站附近巡逻，亦都抄低咗呢街站成员嘅身份证等等嘅资料等等嘅。咁呢一个呢係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Fabi，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新冠肺炎持续多个月啦。香港政府早前咧相继封关控制疫情啦，一直仅仅咧系开放三个嘅关口控制人流，都知啊，全港嘅各个跨境口岸当中，中港私家车牌嘅新价应声下跌。咁啊，《星岛日报》获悉啊，疫情之下，咁啊来往中港两地嘅商务客大减，咁啊各个关口当中中港车牌咧就系乏人问津啦。咁啊近月啊更加几乎咧就系零。成交添，加上难以估计咧几时重开，咁啊疫情期间啊牌价跌幅啊最少达到2-3%，至今啊仍然开放行走嘅港珠澳大桥，咁啊牌价亦都受到波及，咁啊跌幅咧咁啊跌破30万大元添，咁啊更加由高位回落近60%，咁啊随住香港嘅疫情缓和啦，港府最快7月初就会推出咧就粤港澳三地互认嘅健康码，并且重启啊落马洲口岸配合。令到外界咧就憧憬更加多嘅关口重开，咁啊有车主重新咧就睇好翻前景啦，令到咧跨境车牌跌幅啊近日开始收窄，更加有人啊主动出击，尝试捞底购入咧就中港车牌。咁啊，香港汽车进出口商会会长罗少雄就分析噶，即使有中港车牌嘅车主，咁啊都暂时未能够咧就使用牌照往返两地噶，所以中港车牌近期咧可以话系有价冇市。佢话到啊，每一个关口当中中港车牌嘅价格噶喺疫情之下亦都大跌噶，跌幅去到2-3%，甚至有部分关口车牌价格咧下挫40%添。咁啊，包括啊现时仍然开放嘅港珠澳大桥，佢解释啦，由于大桥来往三地嘅路线啊并唔系太方便，咁啊珠海较少工厂，主要都系以消费娱乐为主噶，加上整条嘅大桥嘅路程较远啦，若果你要转去黄冈，都要咧就系大概半小时嘅车程，再翻去市区，咁啊路程较为麻烦。佢提到啊，港珠澳大桥嘅中港车牌喺开通初期，牌价曾经一度升至到70万高位噶，咁啊开通之后回落至到大概咧就系40万元，受到疫情影响再跌多20%，去到不足30万，即系话由高位回落近60%啊。佢提到疫情之下，大桥嘅中港车牌差唔多跌到尽噶啦，已经咧系较低嘅位置。 即使以往受到熱捧的皇崗口岸中港車牌仍然是不敵疫情的影響，同樣錄得就兩成的跌幅，市價就大概100多萬元。他指出，作為本港運客及貨運量最多的皇崗口岸，在疫情之下的中港牌價影響是最少的。他說到皇崗口岸的位置最方便，所以就牌價跌幅較為輕微。不過另外，熟悉中港私家車車牌的買賣信安車行老闆周國強就指出，不知道港府在疫情之下將會繼續封關幾耐，加上兩地仍然就要求入境者就是強制隔離14天，預計中港車牌的跌幅將會維持一段的時間。他都指出，買中港車牌都是因為來往兩地的方便性才買，如果這個吸引力都不在了，車牌價格肯定會有所下跌。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好，麻煩小白跟著就跟大家轉看一下東方日報今天的頭版頭條，都是跟疫情而衍生出來的一些社會問題，就是講到菲律賓的新冠肺炎疫情未止，12000名的菲傭未來幾個月就會湧來香港，恐怕又會釀成爆疫危機。菲律賓駐香港總領事就透露，大約有12000名的菲傭夏天會來到香港工作，其中超過7000人是屬於新聘請的傭工，4000多人就是續約傭工。但是香港政府被形容為後知後覺，尚未接觸外傭中介，了解僱主難應付家居隔離，政府檢疫中心可能會爆煲。有僱傭中介認為當局不應該漠視播疫風險，批評港府做得不好。僱主代表就認為菲律賓政府或者在這個經濟壓力下就恢復輸出外傭，擔憂傭工染疫或者會牽連全港，出現社區爆發。日前一名50歲的確診男病人就是從菲律賓回來香港入院2日之後，去到昨日的凌晨就離世的。咁講到呢一方面，勞工處表示，除非有關外傭係嚟自經風險評估後有需要入住檢疫中心嘅國家或地方，否則傭工抵港之後應該係由佢嘅僱主作出合適安排以進行強制檢疫嘅。並且提醒僱主係需要負責有關嘅膳食同埋住宿費用。咁該處又指會繼續監察呢個疫情發展，並且係同相關部門保持緊密合作，作出係呢一個嘅作為出入境的外傭是提供適切援助的。講到菲律賓的疫情其實是否真的還是這麼嚴峻呢？原來都有些數字反映的，就話菲律賓方面咧，尋日都新增有778宗嘅確診個案，累計咧係33000多人咧，就係已經係確診啊，有呢個病例嘅，有33000多宗嘅病例，咁咧有1212人咧死亡，其中咧馬尼拉就係最嚴重嘅地區啦，死亡數字咧都去到成821人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係《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睇下《文匯報》嘅頭條啦，講到就係話啦，黑暴暫伏，疫情緩，端午市道小陽春。咁啊，新冠肺炎疫情緩和啦，加上咗黑暴分子咧冇辦法大規模咁樣請暴，喺琴日嘅端午節咧，香港市面再現咗久違嘅熱鬧啦。咁去年嘅呢一个时候咧，深受暴力冲击困扰嘅铜锣湾，琴日街头巷尾亦都系人头涌涌嘅，有卖粽嘅商贩咧，亦都笑逐颜开咁样咧接受记者嘅访问，就话啦，由于近期限聚令逐步放宽啦，社会局势稳定，大批市民咧先至有兴致去庆祝节日，令到端午节嘅生意咧系数个月以嚟最好嘅。咁啊，呢啲嘅贩嗰啲嘅粽卖粽嘅小贩就讲啦，佢话啦，之前咧大家咧都系怕出街，咁所以成条街咧都系静嘤嘤嘅。咁啊，呢位卢先生就表示啦，佢话对比起旧年嘅修例风波之下嘅端午节，琴日嘅生意额咧系上升咗接近60%啊。 去年呢，旭啲就话要提早收档，边度有生意呢？今年呢就唔同啦，端午节前夕呢就已经有大批市民嚟买种啦，而家只系剩翻啲呢细只啲同埋包得丑样啲嘅种系卖唔出嘅啫。 丑样啲， 佢真系咁讲噶，佢话包得较丑嘅种系卖唔出啦。咁佢话呢，端午节呢系数个月以嚟呢一条街同埋呢个街市呢最多人嘅一日。咁同一个街市嘅薛先生就话啦，每年嘅端午节呢佢都会喺店铺入面呢就系出售自家制嘅种嘅。咁更加有熟客呢系带材料嚟俾佢哋包。咁佢就话啦，今年嘅生意额呢系较去年升咗2-3%。一嚟呢就因为疫情缓和啦，二嚟就系因为社会局势好转啦，加上大家呢都冇趁住假期外游，市民呢就要被逼留港消费。所以不论系酒楼或者系街市呢都兴旺起嚟啦。呢一个呢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即系长知识，原来有待客包种嘅服务。 我都第一次听到， 我不如索性买只种，又会咁特别。 可能有啲人谂住自己嗰啲料最靓， 系啊， 系啦、 啊， 或者偏向食某一种材料。啊但又唔識包， 呢個真係第一次聽咯，可以代客包種。係 咯， 喂，如果我攞啲朱古力啊，即係呢啲餡咧，我唔識佢。 你試下攞曬屋企嗰啲過期嘅嘢過去，俾佢運用下。 點解要過期？ 係咯， 咁嚇人憎啊！ 試下嘛， 係就亂講就係我哋嚇、 嗯。好，唔該曬 Barbie， 再睇下嚟自咧呢個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咁啊話到啦，新冠肺炎尋日喺本港啊再奪一個嘅生命㗎。咁啊，一名日前啊從菲律賓乘坐醫療專機嘅五旬男子抵港之后咧，发高烧并且确诊，其后病情持续恶化，以及咧就因为败血病，延至到寻日凌晨喺玛加利医院病逝噶，成为本港第七宗死亡个案。另外啊，寻日新增14宗嘅输入个案，主要都系由巴基斯坦返港，咁啊累计个案增加去到1193宗，另外有1宗嘅怀疑个案噶。咁啊，睇翻啦，尋日新增嘅14宗輸入個案，涉及咧就係9男5女，年齡介乎2歲至39歲噶。當中12人咧就喺今個星期二，即係23號，乘坐巴基斯坦嘅一架 EK380返港，全部由檢疫中心送院。今日其中8人冇病徵噶，另外4人分別喺星期日以及咧就係星期二咧開始流鼻水、失去嗅覺同埋味覺、頭痛、咳嗽等等病徵。目前5人仍然咧就留醫喺呢個伊利沙伯醫院噶。4人被送往威尔斯的医院。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港大传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咧就早前接受访问嘅时间就话到啦，本港部分少数族裔系嚟自东南亚嘅国家噶。咁啊，过去啊一个月本港新增111宗嘅个案，当中99宗咧都系嚟自南亚国家输入个案，反映当地嘅疫情咧仍然未受控噶。啊，预计输入个案咧仍然咧系会持续，咁啊大家要继续咧做好防疫嘅措施啦。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 LA 嘅呢一对 hip hop 组合啊 ，Far East Movement 咧，佢哋嘅成员包括有韩国人同埋日本人啊，凭住一首咧嘅 G6 时走红啊，今次揾嚟嚟自香港嘅莫文蔚合作。虽然现时莫文蔚身处外地，但无论是广东歌和英文歌都有他的声音。本周进占 Hong Kong Top 10第三位 Karen Mok featuring Far East Movement Let the Future I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8，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我 Barbie。 Good morning， 早晨啊， 华 梅姐。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啊，星期五啦、啊，吓、嗯啊，今日咧，我都想同大家咧，趁住呢一个嘅周末都就嚟到啦，咁又系时候咧，不如整啲好食嘢，等大家一齐咧喺周末周日咧都有啲口福，再加埋咧，呢一啲嘅食物咧，可以帮助大家啦，系松弛神经啦、嗯，又可以咧缓解焦虑啦，喺呢个抗疫路上咧，又唔使担心自己会咧好忧郁啦， 哦，都系啲 happy food 喎、 啊，系啊， 系啊，好开心嘅真系， 食啲咩啊讲， 系、啊、煮嗰个唔开心嘅啫，之后负责洗嘢嗰个唔开心咯。嗱、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好多呢啲食材咧，我哋都有常识话俾我哋知咧，多食咧会点样帮助我哋人体嘅。 嗯、 譬如话食黑朱古力啦，又系啦，可以咧对血管啊，或者对呢一个嘅精神方面咧，可以有一啲咧松弛嘅作用咁样嘅吓。食、嗯、黑朱古力吓，咁、嗯、另外又知道我早两日都讲啦，乳酪咧都系好嘅，因为佢有益生菌啊嘛，又系咧帮助我哋嘅。咁啊，除此之外咧 ，Omega 3又系啦，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啦，喺氨基酸嗰方面啦，去补充啊，同埋咧系有啊缓解嗰啲嘅焦虑。但系有一种食物真系我咧自己都唔系好清楚嘅，系最近先发现食火鸡都得。系喎， 比较少听喎。 系啦，原来火鸡咧，佢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啊。咁、 嗯、 啊，蛋白质里边咧，大家知咧啊 ，protein 咁，咁都好咧，同呢个氨基酸有好大关系嘅。 嗯， 咁咧，原来话火鸡入边嘅蛋白质咧，佢含有咧一种咧系氨基酸入面嘅色氨酸啊， 哦， 吓、嗯、有一种咧叫做色氨酸嘅氨基酸， 佢哋亲戚嚟 嘅，即系咧，你唔同人都有好多唔同族裔啊，唔同族裔有分好多唔同嘅一啲派别咁样啊，吓、啊，好啦。咁呢样嘢可以点做啊？佢话咧呢一种色氨酸咧系可以咧喺你身体里边啊，系转化为血清素同多巴胺、 哦。哦，都系啲 happy 元素、哦。 系咯，系啦，令你好 happy 啊，帮助你啦，稳定情绪啦，促进嗰个精神方面嘅松弛啦，咁啊可以缓解焦虑咯、嗯。啊，真系食火鸡都得啊，原来。嗯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何止疏腐蛋同松弛鸡，佢个名叫松弛火鸡。 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力街；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近日丽德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骏业街一段慢车，排到去顺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宏照道支路挤塞，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津桥；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百胜阁路；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有几认真，有迹可寻。 五月至到七月咧就开始少啦，五六月咧萤火虫开始喺虫仔园出没嘅一个大好嘅时机， 都有 好 张咧。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啦，但五六月咧就咩？你呢个咩说话嚟？我真系想问啊！ 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咯又？ 系咪认真霸气咧？咁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都要认真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晨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9:07，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年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新年早晨。 早晨， 早晨啊！睇翻市况咧，就琴日港股啊休市啦，放假端午节啦，今日咧就睇到个 ADR 咧，都要跌翻啲嘅。咁啊，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新年？ 係啊，我哋見到環球啦，喺歐美方面啦，即係喺琴晚前日咧，其實都係即係有少少下跌嘅趨勢嘅。但係大家記住咧，而家就係錢銀唔值錢，無論係即係美國、即係歐洲，就算中國咧，全球喺度印錢。我預計咧嚟緊嘅半年啊，至一兩三年咧，其實個通脹咧，甚至個即係嘅錢嘅貶值咧，係會比以前係快一倍有多嘅。咁所以其實投資嘅趨勢係一定不變嘅啦，只係話我哋見到疫情嘅影響啦，美國嘅疫情有第二波，其實環球嘅衰退咧肯定係會有甚至一年至兩年嘅趨勢喺度。但另一方面咧，又因為錢銀太多啦，即係引咗多錢出嚟支持翻咧，咁好多時候我覺得未來嘅即係幾個月短期嚟講啦，其實都係逢調整嘅時候咧。如果唔係一個大跌或者好其他事件影響咧，就應該係買貨嘅。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個大市，就算即係夜期啦、ADR 跌啦，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區間橫行啦。咁如果係跌穿24000點嘅時候咧，咁可能要稍微去獲利或者係對沖啦。但如果係嚟緊即係又去翻啲陽燭或者係升翻穿即係25300嘅話啦，咁可能有機會上望26000點嘅。 嗯，咁大市就咁去分析啦。今日咧聽眾朋友咧就問就係788啦，中國鐵塔咁啊，佢又接近咧52周嘅高位買嘅，咁啊依家咧去咗52周嘅低位啊嚇，咁啊真係都幾恐怖下個，咁就問下新你應該點去操作啦，同埋啊中國鐵塔唔係5G 概念咁樣，點解會股價都急射啦？咁啊現階段值唔值得再購一購貨咧？交俾新你幫我哋分析下啦，唔該。 向下我通常都係唔會建議去購貨嘅。我哋見到就話上一次喺3月中嘅時候啦，1.44咧係一個支持啦。如果近日咧真係有機會喺呢兩個星期跌穿翻個支持位咧，其實有機會鐵塔咧有機會再下市嘅。咁啊見到佢即係所有嘅移動平均線啊或者技術指標其實向下，咁啊好難話即係一個反轉同逆轉嘅。既然市場上資金咁多。都冇去炒佢嘅話，咁五 G 概念又好幾隻嘅嘛，又唔見到其他幾隻係咁差，咁所以其實本身即係鐵塔佢個即係基本概念啊、盈利能力啊，其實真係唔係太被睇好嘅。如果係買咗嘅投資者反而係見到佢反彈嘅話咧，可能真係除非你話哦，我真係完全覺得佢係即係成個基本面改變，但係暫時見唔到咯。所以買咗嘅即係朋友就反而係即係去到反彈啊某啲嘅阻力位咧去減持仲好，或者換馬。如果未買嘅咧， 咁不如買翻啲強勢股啦。近排啲即係生物醫藥啊、教育啊，甚至嚟緊嘅物管啊，呢啲其實都係唔錯嘅。好多板塊都即係比疫情嘅反而升咗一倍。咁點解唔揾翻啲強勢股，同埋即係揾翻大家都係覺得會好嘅一啲板塊呢？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所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冠倫新烈咧幫我哋分析大事，同埋咧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新烈，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好嘛？嗯，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翻翻嚟晨光第一节嘅直播室当中，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我哋要做啲呼吁啊，欧同芭比， 系啊， 呼吁下啲朋友， 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啊，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18723888啦， 系啦，咁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系我哋每天咧喺10点节目完结前咧，都会有时间咧去俾听众朋友做一啲个人点唱啊、私人点唱咁嘅，咁啊，如果你觉得啱使啊，有啲说话咧，想啊透过大气电波咧，就话俾对方知道啊，又或者想啊为对方一啲特别嘅日子咧，即系恭贺啊，又得啊，讲一啲心意亦都可以，咁啊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啊小白咧会为大家咧就去安排翻一个你想系做点唱嘅日子嘅，咁啊下个星期咧都有好多日子开放嘅吓，咁啊希望有一啲嘅好日子可以夹到你呢， 系啦，咁啊近排咧睇到报道啊，旅发局就推呢个本地游啦， 系啊，好多好多。 系啊，咁啊，琴日端午节咧，见到啊喺社交平台都好多朋友咧， 系咪 又去啊离岛啊，又去发掘下咧香港一啲咧啊少啲去嘅一啲地方咧，又揾到啲靓景啊，咁啊加埋个靓人咧就靓影到一张靓人靓景靓相啊，吓再听 可以啦， 一阵间 Albert 咧就有埋靓歌添啊，乜都靓啊， 系、啊啊，今日星期五咧、我哋9点半过后嘅我的享乐时代咧，今日咧我哋啲糖水滚糖鱼嘅主持大兜乱就啊轮到咧晚上7点到8点吓，系讲紧星期一至五。 系 Albert Lau欧瑞强，咁Albert就会系同我哋分享佢嘅乐事嘅。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交俾阿小白同佢嘅旅游达人咧，带我哋咧，好似阿欧话斋，做啲本地游先。系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啦。今日特别少少啦，除咗咧成日都话去外国嘅啲咩背景啊或者得意嘅地方之外咧，咁啊而家出关都难啊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将个方向转咗去本地嘅消失的地图咧，咁啊揾翻喺香港，原来都有好多咧，即系我哋遗忘咗或者系非常值得去嘅本地嘅旅游地方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亦都邀请到另外一位嘅朋友嘅，唔系净系我讲噶嘛，嚟自 Evil Travel 嘅 Derek 嘅，早晨 ，Derek。 Hey, hello， 早晨。 早晨啊，嗱，今日我知道 Derek 咧同我哋讲咧就系、是、特别少少咧，就好、是、多人都识嘅。我哋个个都会经过维多利亚港啦，咁、而维多利亚港附近咧，即系港岛嗰边啦，都有唔同玩法㗎喎，即係又有港島東啊，又有港島西啊，點樣去到即係玩嘅呢啲咁淨係坐船觀光，定還是仲有其他得意我哋原來一直以嚟疏忽咗嘅呢 ,Derek? 其實香港島大家即係行街就成日銅鑼灣返工啊，中環 係啊，金鐘 好熟啦，咁你冇諗到原來即係當旅遊都好玩嘅。其實我哋啱啱有個活動就係、用一隻Jack Boat， 其實咧係高速而且穩定，咁咧就可以咧捲窿捲啦。咁啊，最近我哋 幾大隻島啊？嗰只 嗰只咧，其實大概10厘米長，其實可以坐到16个人嘅。其實你類似想像，好似一隻香蕉船喺環住港島周圍穿梭咧、其實非常之好玩嘅。係啊， 似唔似大飛噶個樣？ 嗱佢就大飛嘅話咧就。个速度可以拍得住，咁如果你行过，你见到有时啲水景啊，有嗰啲 jack boat 咧、其实就类似嗰种咁嘅形态、就一啲充气式嘅，咁啊相当高速，咁所以咧行亲响维多利亚港。 見到啲朋友咧，個個都走嚟揮手嘅，無啦啦，因為可能太 sharp 啦嗰只船。 咁如果啊，我都有幸去玩嘅時候，我都要著靚仔啲喎。 係啊，最好反熒光綠嗰啲啊，襯翻只船啊，係啊。 嚇好嗱，咁我哋船啊有啦。咁啊喺呢個港島嗰邊啊，經過水路有啲咩地方玩嘅咧？ 去港島嘅行程咧，其實好希望就大家會了解多啲啊。其實香港島除咗我哋日常生活翻工放工行街咧，原來好多奇奇怪怪神秘嘅景點，同埋咧好多好靚嘅景觀，環住港島咧。沿住海睇咧，其實係非常之正。咁喺翻尖沙咀出發，其實希望都帶翻個信息俾參加者。原來我哋香港嘅歷史都係由翻響維港兩岸開始啦。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啦。咁我細個讀書都係嘅。個海又深啊，又闊啊， 廣闊水深啊， 因為而家窄咗。 係啦，其實係啊，浪都大啲嘅，呢個要小心。係啦，因為窄咗。咁咧，但係咧。一出發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梗係揾個打卡位先啦。過翻中環咧，原來咧海上咧影翻嗰啲咩常開啊，門常開係咪啊？ 門常開係 啦，同埋就嗰個摩天輪啊，啲高樓大廈咧，其實嗰個景非常之靚。 係喎，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話去摩天輪嗰度玩咧，你喺摩天輪上面影相遊，或者你喺摩天輪下低影翻上摩天輪都有。不過打卡咧喺個海入邊打翻個摩天輪嗰度咧。就比較上少啦，因為咧其實就算你坐渡海小輪咧，都未必咁正可以喺佢前面嗰個位嗰度影喎。 冇錯啊，其實即係好似你仲要有喺只香蕉船上面咧， 係咯， 打翻個卡咁就相當 趣喎呢個玩法。 咁但係除咗即係睇到啲現代結晶咧，反而我哋即係最希望就係話帶翻喺香港島自己一啲歷史文化。我哋而家成日講。本土嘅嘢係嘛？咁認識翻我哋香港原來港島都好多得意嘅嘢。譬如一路沿住呢個維港啦，我哋向西出發先，就會睇翻咧，其實香港維港島即係維港兩岸，同埋咧就最主要就係港島個山脊線。 山脊線 嗱有個好有趣嘅資訊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成日覺得維港好靚咧，其實有刻意去營造嘅。城市規劃嗰個條例咧，其實亦都有個指引，就話俾大家聽，起樓嘅時候咧，保留翻個山脊線。咁你坐住隻船一路睇咧，能夠睇翻我哋港島嘅太平山啊，或者你叫扯旗山啊，跟住西高山啊，同埋摩星嶺咧，咁就加埋啲高樓大廈，有個。後面有啲山勢做背景，其實非常之靚。 哦，係啊，係啊。通常如果我係行山人士咧，我都喺嗰啲上邊啲山望翻落去， 望翻落去就多啊。喺下面望翻上去咧，其實你認翻啲山啊，同埋即係認翻所有啲歷史建築高樓大廈咧，相當有趣。 嗯。 咁啊，同埋即係講起扯旗山啦，即係你知唔知點解叫扯旗山咧？ 唔 知喎。啊，呢個。好似大家講得多有鬼老套呢個名字，咁但係即係平時我哋而家多用太平山啦， 一定我嚟升旗㗎啦，以前係咪啊？ 係啦，其實有兩個講法嘅，一個就話以前海盜啊想打劫嘅話，就可能喺個山上面開始見到啲商船啊，就掹旗啦。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講英國人當時亦都係見到啲船艦入嚟嘅時候咧，就去掹旗嘅。咁所以呢啲嘅資訊或者響沿住港島一啲。特色嘅建築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都幾得意，了解埋自己嘅地方喎呢個 trip。 係啊，咁跟住再去咧，另外一個打卡位咧，有冇去過泳棚打卡啊？ 冇喎， 我話呢個好 hit 喎，咁咧就近排都好多世界各地都唔少遊客咧都聽過，香港有個打卡位就喺。好神秘喎、喺香港港島西喎、其實呢嗰、那個就叫中星泳棚。咁呢泳棚其實就以前香港人冇泳池㗎嘛咁就即係喺海邊呢就搭個棚咁、就游水啦。 跳落個海嗰度咁樣㗎嘛。係 啊就咁呀救生員都冇㗎啦。係啊你個 friend 就救生員㗎啦。咁樣。 好危險喎、 啊。係啊咁所以呢即係今時今日就少咗人去游水咁但係呢、就好多人即係特登行嗰個域多利道咁呢就行落去個泳棚打卡。但系我哋喺船上望翻上嚟咧，咁就睇翻成个泳棚都几得意嘅。 哦，都系第二个角度，我哋全部都系由海嘅角度出发。 系啊，所以呢个视觉系非常之新鲜嘅。咁但系咧，中星泳棚咧，其实就系一个非常之有历史感嘅一个地方，就系摩星岭。 系 讲起摩星岭咧，即系大家一听摩星岭几多号咁样，觉得好神秘。 系啊系啊， 呢个神秘感可能源于就系摩星岭嗰、那个。軍事歷史，原來摩星嶺咧有一個軍事要塞，同埋咧有一啲炮台，其實正係當時英國人即係希望即係抵擋 为港岛防御咧，同埋佢喺嗰个二战都发挥咗作用。 嗯、 另外一个神秘感咧，应该就源于有个域多利道嘅拘留所。其实那个拘留所当时亦都系即系香港有个政治部咧嘅一个建筑嚟嘅。 系 咁，但系呢啲都成历史啦。 系啊，即系之前都听过政治部九七前就解散咗啊嘛。 系啦，咁故事都听好多啦，嗰度好多神神秘秘嘅故事啊，但系。其實我哋沿住海望翻成個摩星嶺，甚至乎可能睇到一啲軍事嘅遺跡，譬如喺捐窿捐罅咧，原來你有機會喺港島成個港島周圍咧揾到一啲機槍堡啊， 哦、 啊其實好得意 㗎。哇！呢、這個真係平時冇留意喎、 啊。係啊，咁呢啲機槍堡其實都係當時英國人起嚟去防禦啦。咁但係你喺海上揾翻呢啲建築，再同大家講翻啲軍事嘅故事咧、嗯，其實嗰個行程個歷史感係相當好嘅。咁所以喺行程裡面見到唔同建築，都希望有一個我哋有認證嘅導賞員，其實佢對香港嘅生態文化都認識。咁、 嗯、 希望將呢啲故事資訊分享翻俾大家聽，等大家。對自己的地方更加有深刻的感情印象啦。 嗯嗯，好，除了看完機槍堡，仲有其有冇其他嘢睇咧？港島西嗰邊 係啊，咁原來咧喺呢個中星泳棚對面咧就有一個青洲嘅。其實咧香港島第一同第二應該咁講，全香港第一、第二個燈塔咧，亦都會喺我哋呢個行程睇到。而青洲嗰個係香港第二座嘅燈塔，喺1893年係起好嘅。 哇！又係啲歷史建築物嚟嘅喎。 係啊，我個感覺咧望過去咧。即係你影相啊，或者自己即係擺埋自己做個 selfie 咧，就有少少感覺係好似宮崎駿嗰啲海岸啊，好靚嘅。 紅花板上的海 係類似嗰啲咧，就好過癮嘅。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嗰、那個燈塔個外形咧，其實我即刻諗起宮崎駿嗰啲畫面。 嗯嗯、 你知啊，宮崎駿畫嗰啲海啊，即係海岸啊，非常之靚，咁係好有感覺。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就個歷史其實係亦都相當有趣，即係。香港都是以海为一个中心啦， 嗯、 所以沿住呢个海咧，我哋再去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最后希望同大家介绍咧，响呢个港岛西咧，就是原来喺19世纪已经好多英国人是认识香港地方，是因为一条瀑布啊， 瀑布啊， 系啊，原来香港岛咧有一条好出名嘅瀑布喺。19世纪已经好多人认识，航海人因为佢要点解要揾瀑布啊？ 淡水。 就冇錯啦，就係、是、呢條瀑布咧，因為俾咗呢啲商船或者係即係經過所有外國嘅船隻咧，佢有機會攞水咧，就去到呢條瀑布，就喺薄扶林嘅。 哦， 一講大家有啲印象啦， 係啊係啊， 有聽過瀑布灣呢個地方？ 有啊有啊， 係啦。既然講得瀑布灣，喺海上面一望過去就見到條瀑布，非常之有趣嘅。其實地理上即係。河流其實佢一路發育嘅時候，有條瀑布直接落海咧，係比較有特別嘅現象。 嗯， 咁正係呢個原因咧，當時嘅商船咧，或者經過嘅船隻都喺嗰度攞水，或者漁民啊嗰度攞水。咁、所以即係其實英國人喺即係嚟到香港之前，其實佢已經經過呢個瀑布去攞水源㗎啦。 嗯，哇，都幾特別啊！呢啲叫經歷咧，全部都係喺海嘅角度嗰度出發，即係。就算薄扶林嗰度有瀑布，你都唔係話咁容易。而家薄扶林都即係住嘅地方啦， 係 咪先？都唔好話咁容易見到喎。 係啊， 但係就喺海嘅角度嗰度咧，就見得到原來香港係另外嘅一面嘅，都幾得意啊！嗱，今日咧我哋講住港島西先，不如下個禮拜講埋港島東嗰邊嘅海有咩玩啊？好唔好啊？ 好， 唔該曬 ，Derek， 拜拜， 拜拜。 斜阳半晚烟，我像龟。 曾志豪啊，你龟乜嘢啊？ 你唱成咁，你龟家去啦。 唔系啊，豪仔唱得几好啊。 前辈真系识货，多谢你啊。 想知道我喺《寻找快乐的人》同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倾咗啲乜？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今集嘉宾系我 ，Ella 潘瑞强。 小白阿欧啊，坐港铁列车上车嘅时候要准备啲咩？搭啱有奖。 阿基叔，梗系要扎行个马步，先逼到入车厢噶嘛。 基叔，我哋应该要先让乘客落车，然后上车啊。 啊，巴比就叻啦，唉，等我送份礼物俾佢哋先。 多谢基叔，各位如果都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系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嘅节目，等我彭仔程振鹏打个电话俾罗启山，卡神早晨， 喂，早晨啊，彭仔，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听众， 今晚星期五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又要靠你嚟到吓预告一下嘅节目内容啦、 啊。今晚咧八点钟咧有呢个新嘅节目，其实咧就第二次同大家见面嘅，系、啦， 第一次系咩啊？ 第一次都是叫想点啊，这个节目名想点， 想点就是冇咗呢个头条新闻之后嘅， 系啦，咁啊麦嘉慧主持嘅，咁、咧就系、第一集咧就是讲香港人越嚟越恐惧咁样，咁佢咧就有好多社会实验啊、嘉宾访问啊咁样嘅， 咁咪好得意咯。 哦，其实都啊，其实麦嘉慧都做好多呢啲社会实验噶， 不过佢样唔笑啊嘛， 系啊。啊！ 诶、几好啊！电视部有麦嘉伟，电台部有叶冠林， 系 执到金都唔笑噶啦。 咁样咧就诶，帮麦嘉伟呢轮开心嘅吓，佢系呢个利益球迷嚟噶嘛。 咁点啊？ 咁好，咁呢轮咪开心咯，会呢轮笑啊。喂，咁啊，嗱，咁就而家我哋咧，基本上咧，啲人嗱，免于恐惧嘅自由呢句说话系讲嘅啫。其实我哋一日都唔知有几多恐惧啊吓。咁喺香港有啲咩事会令我哋恐惧嘅呢？面对相同嘅事物，点解有人觉得恐惧，有人觉得好安心嘅呢？咁、呢个社会制度呢係咪会搞嚟越嚟越多恐惧嘅呢？咁样 呢个人类学嚟嘅， 係啊，今晚要探讨下係咁啊。另外呢就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嗱呢样嘢又驚嘅，就係香港做乜树呀，即係佢里面呢讲下 树树木个树呀， 冇错啦。咁咧就你一打風咧，又見到冧樹啦，有時無啦啦，喂，呢一碌樹唔簡單嘅，跌一枝落嚟咧，原來咧都好重嘅， 哎呀，揼得死人噶， 係啊， 以前都試過啦， 冇錯啦。咁啊，呢個咧就有啲資深嘅樹藝師咧就話咧，依、個原因咧就係嗰個樹木政策啊錯咗啊，嚇好多時咧都種咗啲唔啱嘅樹喺唔啱嘅環境， 咪同樹根有關咯。 係啊，但係個問題咧，我又突然間諗啊，我話大自然都係咁噶啦，咁嗰粒种子啊，飘到去边度，佢就喺边度。 如果佢系纯自然咁样去衍生出嚟嘅，就梗系啦，梗系冇问咁多嘅问题啦。最弊我哋系将佢系人工咁样将佢懒系自然。你睇下佢嗰条根啊，有几多位俾佢生啊？ 系咯，即系我哋最惨就嗰阵时候晨光第一线咧选咗个树王出嚟咧。 系啊， 喺呢个九龙公园噶嘛，结果隔篱起楼咧封晒佢嗰啲石屎咧，佢死咗啊！ 哎呀，唔怪之得我记嗰个命脉都咁上下啦。 树冠咧，即系由嗰棵树由左到右咧，系有成四五架商场巴士咁阔噶。 唉， 咁啊，结果死埋， 哎，即系冇人记得咧。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啊，咁啊睇下呢一个咧零距离科学啦，就系咧讲呢一个叫做。啊！呢、這个蝙蝠个名字都好复杂啊，叫立氏服役蝙蝠。 咩啊？咩服役啊？ 佢服役咧，即系嗰啲佢嗰只翼咧，又唔知咩形状咁样啊？啊，原来佢又会 哦蝙蝠诶，呢、一种蝙蝠嗰对翼有啲特别嘅， 系啦， 咁解哦。 系啦，咁啊立氏即系梗系有啲 一个被诶发现佢呢一个特征嘅嗰人。 是啦、啊、就是呢类啦。咁、原来佢每年呢都会呢去做迁徙㗎喎。 有冇睇到佢係咩颜色㗎呢种蝙蝠？ 哇、都係黑啦、啡啡黑黑咁样㗎啦。係啦。咁跟住呢今晚呢食辣嗰啲朋友可以睇下啦。咁午夜广场即係我科学呢叫辣椒辣辣。辣椒椒椒辣啦、究竟食辣系咩嚟嘅呢？点解会上瘾嘅呢？一个人食辣系咪遗传嘅呢？ 我觉得系。 系嘛？ 应该同 DNA 有关嘅。 我觉得咧 ，DNA 又有关啦。 但有冇得训练呢？即系后天、 我觉得有得训练嘅，我以前唔得嘅，而家越食越辣啦。 咁、你觉得今晚会唔会好多听众都选择睇呢一个咧？十一点后嘅节目， 我谂会啊。 系。 收啦。 好啊，多谢，拜拜。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教育学院校长、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话：自反修例事件起，教育界成为战场系不幸。对于学生以人链、唱反修例歌曲等方式表达意见，张炳良认为只要不涉及歧视、暴力等，就难以有立足点提出反对。他相信教育局的表态是基于外界压力。张炳良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老师是学生的典范，要对自己有较高要求，即使在个人社交平台发表言论亦不能太随便，不能够给人鼓吹暴力的印象。他又质疑社会对起底行为持双重标准。张炳良又说，港区国安法定立之后，学校仍然可以教授六四事件，不过国家宪法定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因此将来是否可以谈论结束一党专政，要视乎法例条文。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20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指，香港政府消除人口贩运的工作上未达最低标准，在打击人口贩运工作的执法力度亦见减少等，并将香港评为第二级别监察名单。特区政府发言人对报告表示强烈反对，指出报告内提出的指控是由不具名人士或团体提出，没有提供任何具体个案细节。报告中不少分析似乎仅基于传闻，结论基础薄弱，对香港的评级明显是基于严重偏见和欠缺实据支持。发言人指出，在香港只有极少数目和比例的人被识别为贩运人口的受害人。当局去年共进行超过7500次贩运人口受害人初步识别审核，当中只有3人被识别为受害人，比例低于 0.04%， 反映问题在香港并不普遍存在。北京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本土病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宗病例，2宗输入性病例在上海，另外新增3宗疑似病例都是本土病例，同样在北京。全国累计83462宗确诊，累计4634人死亡，78439人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忧虑部分欧洲地区再次爆发新型肺炎疫情，世卫话包括瑞典、摩尔多瓦和北马其顿疫情传播速度快速，忧虑疫情出现重大反复。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认为，情况如果不受控，多个医疗系统达至危险边缘。他说过去两星期至少30个欧洲国家累计确诊宗数增加，每日至少20000宗新增确诊和700个新增死亡个案。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260000宗新型肺炎，累计195000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9点，跌152点，成交金额86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7.8跌3元，阿里巴巴216.8跌4.6，友邦保险75.05是跌了5.5元，小米集团13.8跌8仙，港交所318.8升1元，中国平安78.55跌6毫，顺宇光学科技123.3升了3.5，中芯国际28.1升6.5，建设银行6.19跌3仙，

线的我的享乐时代。好啦，咁今朝呢就特别啦，因为今日星期五啊嘛吓。咁、所以有我哋其他节目嘅主持人呢就光临神光第一线。依家直播室呢除咗有我彭仔啦，亦都有阿 Barbie 啦，同埋我哋嘅亲爱的前辈。欧世强。 喂，警告你哋啊，即係啊请咗一次食饭就唔讲前辈。几年咯，而家又嚟，即系又要我请食饭啫。 我都未加个大字， 系啦，大字都还好，老字就惨啦。 哇，唔会系嘛？ 咁又唔会，真系唔会。 我哋好有教养， 多谢你啊，彭仔。因为咧，我唔系平时咧就即系起唔到身嘅，即系神光第一线咧吓，要令到我即系啊朝阳即系灿烂，好正呢种感觉，好耐冇试过，除非我打波，除咗我打波。 但其实呢个节目唔系好多年前你系备组嚟嘅咩？ 系啊，嗰阵咪就系好多年前咯， 系咯， 即系所以咁多年来咧，我已经系将嗰个时钟咧调转咗， 哦， 因为我都好珍惜啲夜晚好静嘅时间，咁所以咧我坦白讲，我都几夜瞓。但如果你要我早起身都得嘅，因为咧我已经系即系练成咗一种绝技。 点样？ 呢种绝技咧就系香港时钟同埋美国时钟。咩、意思呢？即系你知啦，如果 jet lag 咧，去完美国翻嚟咧，就即系朝头早瞓，直情系眼光光，夜晚眼光光嗰啲。 系 我两个钟都有嘅，咁、我就将嗰两个钟咧就分开，譬如我可以一次瞓四至五个钟，咁、然后咧就好精神噶。咁然后呢如果我可以瞓九个钟喎今日，於是乎我就再瞓，咁就瞓到好冧都得。 哇，真係唔怪之得咁长青啦。 係呀，原来有自动调节系统嘅。 係啦。 咁真係容易啲㗎嘛做嘢。 嗱咁平时呢大家呢就听惯咗呢就星期一至五晚上嘅七点到八点就有 El Blau, 欧瑞 强係咪。咁另外礼拜日嘅九点去到夜晚十二点又有 2000再重聚。 嗰个真係。好多人都以為咧，要做三個鐘係真係好恐怖啊！但係咧，所有啲嘉賓咧嚟到唱歌咧，唱唱下都次次都話唔夠喉嘅， 係咪啊？ 係啊！ 啊，你知唔知啊 ？Elba 之前咧就疫情關係，咪禁住啲嘉賓上嚟唱歌嘅。 係啊， 嗰輪就真係難做啊！大家都 都唔好難做啊！我自己一個人啊播下碟咁樣啫。 係聽眾唔知道咧，就都阿 Barbie 咧同阿 Elba 都好親密嘅。個原因咧就喺工作， 仲要係夜晚添。 系啦，啊，因为阿爸 夜妈妈咁， 就要照顾咧呢个二千靓歌再重聚嘅，咁嗰阵时都担心咧，喂，唔系啊嘛 ，Elba 一个人唱三个钟，我担心啊，即系彭仔自己担心，喂，我好容易会冇啊，即系冇气咁样唱法， 系啊，即系会气绝身亡啊，唔好啦，喺香港电台唔好搞呢啲， 唔好搞嘢， 系咪？但系咧，其实都唔得嘅，因为咧要有琴手，因为我哋节目咧起码其实最少系两个琴手加我。即系加埋阿乔咁啦，咁啊再加埋啲technician 啦，咁嗰阵咧就已经违规啦。同埋咧第二样嘢，我哋要戴口罩嘛。 系啊，唱歌点戴住口罩唱歌，好似 即系咁咧。而家咁，我示范一下。 系哟， 咁样啊嘛，蒙晒咯。 咁所以都系，而家唔同啦，依家恢复咗啦吓，咁啊都系可以听到 Albert 同埋啲嘉宾一齐唱歌啦。咁至于今天嘅享乐时代 ，Albert 会唔会就系同我哋讲音乐有关嘅嘢，定系还是你打 golf 嘅事情咧？ 我就系偏偏。等你估唔到， 系咩咧？ 即系个个都估我 系 唱歌啦，踢波啦， 啊、 打 golf 啦， 系啊。 你想听咩欢乐嘅事情都有嘅。喺我一生中，我谂如果有机会，即系人哋话咩写咩自传嗰啲，可能全本都系玩嘅。 哇！我相信系阿 Barbie 你认唔认识我哋有位前辈咧？又系前辈啊！ 啊， 伍嘉廉先生。 知道嘅。 系啊， 我记得咧 ，Eric 咧，即系佢而家退咗休啦。 我师兄嚟啊！ 阿 Eric 咧同我讲过一个 Albert 嘅秘密，算唔算秘密咧？其实应该系 Albert 嘅绝技。 系 系啦，就话咩咧？Albert 嬲咧有讲古仔好叻噶，特别系讲咸股。 你咁样听吧， 哇！ 你知唔知点解啊？惊 天大秘密！ 你如果你踢我就踢啦。其实我咧就即系自细咧就 系咪啊？ 唔知咧群埋一班人咧，音乐圈啊，音乐圈咧有好多咧都系外国人。 啊、 以前咧讲真咧，即系所谓黄色笑话咧， 系 喺黄沾出呢一个不文集之前咧， 严花。 系啦，已经即系黄沾就后来将所有呢啲咁样嘅所谓不文嘅小故事咧， 变成另类文化， 系另类文化，同埋咧佢好多都系外国嚟嘅，因为咧逢系呢啲笑话，即系好多都系外国噶啦， 系 英文嚟嘅本身，咁然后用中文讲出嚟，咁但系咧嗰阵咧就因为我群咗啲好多唱歌嘅人，好多都系外国人嚟嘅，咁我就听听埋埋有中文有英文居多，咁咧然后咧我喺电台咧，大家都估唔到啦，我讲一个故事，即系其实系一个传统嚟嘅，你知唔知以前我哋香港电台有个吧噶？ 我梗系知啦， 你梗系知啦。你嚟嗰阵已经有个吧，即系酒吧。 我只系听闻过啫。 系啦，因为以前我哋未回归之前，尤其是咧，就系英国人即系好兴噶嘛，放工一定要去饮翻杯啤酒，或者饮翻杯嘢啦。 我哋啲外国人同事啊， 全部喺晒，即系我哋而家喺地牢嗰度嘅。咁咧一间细细吧真系好好。咁咧然后咧每一次放工时段咧，黄昏咧就我哋啲 就开坛啦。 啲老总咧就唔系我未开，我系。我是小朋友嚟啫， 阿 Raymond 嗰啲 系啦 ，Raymond 啊，嗰啲石辉啊，朱培庆啊，都全部喺晒度嘅，仲有文身啊，咁同埋有啲西人啊咁样，咁我哋次次都系成群人，即系有啲隔离台嗰啲走嚟噶， 梗系啦，咁好听， 唔系听啊，佢唔系饮酒啫，我嗰阵佢未发现我呢种绝技，咁啊喺度倾倾下，佢就我就试过有一次讲咗一个。讲咗一个俾佢听，哇，好笑，笑到咧，你知唔知其中一个后来即系最系我嘅 fans， 你 成为咗 系成为咗个 fans， 就唔系唱歌 fans， 唔系做节目 fans， 系听。仲要是听某一类的古仔喎，咁好简单。咦，乜你哋咁需要呢啲咩？我识好多噶，咁原来咧就真系讲故事都系有少少与生俱来嘅，系咪啊？即系讲古啫嘛。 你点样铺排？ 点样铺排？ 最后到个 punch line 系咪？ 冇错啦，冇错。你即系讲古，即系讲 gag 啫嘛。咁然后你知我头先问你估都估唔到嗰个咧，佢每一次咧就系佢好容佢好好容易喊嘅。即系喊嘅意思，即系唔系好好欲哭无泪嗰啲，唔系 系即系 飙眼水嘅，即系佢笑到咧开心到 飙眼泪。 你一定一讲出嚟，你一定知道佢系边个 男定女啊？ 佢攞本簿咧嚟 mark 住我讲嗰啲古仔嘅，一路 mark 咗成本嘅， 抽低晒。外国朋友啊，外国同事 本地你好熟嘅，叫曾志华。 原来佢抄低你啲啊！ 我而你所以而家我真系想问翻佢，喂阿 Luke。你究竟嗰本嘢喺咩度啊？如果喺度咧，你讲翻俾我听，因为 佢好兴出书、啊， 因为我全部 你会唔会喺里边？ 其实嗰啲唔系我作噶嘛，我系转述嘅啫嘛。我而家真系讲真， 你翻译版， 你而家叫我讲一个呢啲黄色笑话咧，我差唔多唔记得晒，我真系好耐冇讲，我一个都唔记得，因为我觉得好普通啫。你即系就算我睇嗰啲书啊，人哋讲呢啲咧，我觉得好普通啫。我全部听过晒，你知听过笑话唔好笑噶嘛。咁但系咧就。嗰陣咧就成日就喺嗰度講，有好多個有倪炳郎啊咩，咁佢喺度聽，個個咧笑到碌地，咁咪好開心咯！即係你其實就想咁啫嘛。 即係呢啲就真正嘅享樂時代啊！即係三五知己咁樣啊，完咗個工作啊，咁啊今朝早就唔該曬啊！阿 Albert 啦，雖然就短短地嘅時間，我哋其實未傾完啊，太多嘢傾。咁啊，留待平日夜晚嘅時間聽 Albert 啦，歐瑞強，睇下你再同我哋分享多啲你嘅享樂時代啦。 一句講曬啦，即係總之自己成個人嘅生活，就希望咧係做嘢又好，玩又好，其實咧我係撈亂咗。呢一个系我嘅格言嚟嘅， 你嘅哲学啊， 我嘅哲学，咁啊希望可以我做嘢嘅时候会觉得好快乐， 系 玩嘅时候又觉得系，咦都系工作，可以做到啲嘢，咁啊最好啦。 我哋今晚听下七点钟 ，Albert 啦，欧世强，多谢 Albert， 多谢你， 拜拜， 常为生计，你感觉累吗？这一个家。你多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你听到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云在风里，有千变万化， 风吹雨打，再不见他，儿女相见多开心吗？祝福句子你听到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大爱，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 一首就是 Albert 的新作，叫做《 点点口音》， 有个副题的， 是的，就是献给父亲。 Barbie 呢就对乐理有些研究，是不是？ 怎 么？我想问呢，怎样可以用好像 Acapella 那样去演绎 Albert 捞欧瑞强？ 哦，他成日都唱的啦。 是的，我想知道怎样二部是怎样。 二部是怎 样？L 不嬲歐瑞強咁個二部， 其實咧唔使二部㗎，只係你用唔同嘅語氣，高音啲，低音啲，然之後總之你好柔和咁夾埋一齊得㗎。 咁嗱，我試一個，我用咩好咧？ 你試一次先啦。 我用高音。 好啊，你試啊。 L 不嬲歐瑞強。 呢個好唔和諧喎。你試一次和諧啲。 點啊？高音得嚟又和諧。 你用翻你平時嘅廣播嘅聲線，温柔咁講。 L 不嬲歐瑞強。 係啦係啦，嗯。我同你夹啊！你 好啊， 你讲事俾 一、 二、三。 L 不嬲欧瑞强，好似唔够佢好听咁嘅。 梗系啦，我哋咪 L 不嬲欧瑞 强。系啊，我哋神光第一线啊嘛。 冇错。 天气系点啊 ？O 天气咧，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啊今日早上10:45啦。今日天气系炎热嘅，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头先都讲过啦，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风势间中清劲啦。展望啦，嗱，周末最紧要啊，周末同埋下周初咧，哎，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啊，咁啊，即系如果琴日咧，未游龙舟水咧，可能礼拜六日啦，跳落个水嗰度啊，凉浸浸啊， 不过都小心吓、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周末同下周初、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啦，相对湿度76%。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直播室咧，我哋有阿 O， 有 Barbie， 有我彭仔向树，电话旁边有邓太，你好， 你好， 欢迎你，邓太， 早晨，早晨， 早晨啊，邓太， 早晨，早晨， 系，喂，阿邓太，我知道呢，你嘅千金好似明天生日喎， 系啊，系啊， 系咪啊？系边？系 点叫佢？ 系啦， 点叫佢？ 大定细啊？呢个女系 呢个大女叫做尔文。 阿尔文，邓尔文小姐，恭祝你生辰快乐，明天。 我都系咁祝个大，我同爸爸 系， 祝佢生辰快乐， 生辰快乐， 会唔会风风利是嘅？兴唔兴咁样噶？ 兴噶，我哋、 啊、真系啊。哦，诶，咁嗰封利是多少就唔拘啦，嗬？ 系啊，系啊， 都有十万蚊嘅， 意头嘅嘢系咪先？ 诶，一万咋？佢话 系一万都好啊。 冇啊， 差唔多啦，系在心中啦， 倍数啦， 一万嘅倍数， 系啊。阿邓太话佢分翻俾我就差唔多，佢生日啊，即系我当年十月怀胎啊。 系 啊， 哇，仲记唔记得系几多年前嘅事啊？ 诶，好多年前 了， 即系大个女啦，以文都系咪啊？ 梗系大啦，我都好大啦。 喂，搵钱未啊？以文 搵啊，搵啊，搵 钱未啊？佢 吓 出嚟做嘢搵钱未？ 有啊，佢做护士噶。 哦，哇，咁更加要多两分嘅尊敬啊！我哋、 嗯、 因为疫情关系咧，咁、啊、过去呢段日子都真系前线嘅医护人员咧，好辛劳啊。 系啊，系啊，佢、 啊、 都好忙碌 嘅。系啊，系啊，咁啊，祝福佢啊，最紧要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啊， 系咪啊？ 系 系啊，咁啊，有冇再多两句说话点俾阿女听啊？听日生日， 生日快乐啦、嗯！身体健康啦，开心心做嘢啦。 系、嗯，你哋系咪同住噶？定系？ 唔系，我同我先生住的。 系、嗯，咁啊，你两公婆自己住，咁啊，女有自己嘅世界。咁佢结婚未噶？成家未噶、 有噶啦，我有三个孙噶。 哇，开心啊！ 三个都系移民噶。 系系，两。一个 小 女 的、 哦嗯、有两个就是阿尔文的， 是 啊是啊，尔文都已经做了人妈妈了、嗯、她更加、应该她做了妈妈之后她跟你的关系更好、 啊、 她明白到妈妈的辛劳、 是的， 啱唔啱啊？ 我 两个 女 儿 都 很 乖的， 咁我安乐啊，邓你啊，邓太， 多谢你，多谢你。 系啦，其实做父母望咩嘅啫？都系望啲仔女生性，自己有自己嘅家庭啊，幸福啫，嗬。 系啊， 咁啊好咧。你虽然个声音好似有啲冇所谓咁样，但其实呢样嘢好紧要啊，嗬。 系咪啊？ 好啦，咁啊，今日你拣咗一首咧，唔系 曾路德， 系曾路德，我真系捞咗做叶丽仪，因为叶丽仪最近都有唱过呢只歌啊。 哦， 系啊，其实原唱就曾路德小姐嘅， 系啦，系啊。 送俾我哋个个听系咪啊？ 是 就是愿呢一首作品啦。 好嘅，多谢你邓太， 拜拜 拜拜。 阳光中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爱，隔膜求移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平等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忍爱福再来，颂赞和平传扬有爱，人人永远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阳光中愿见欢笑，微笑里痛苦可以笑，笑又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颂赞和平传扬有爱，人人永远相亲爱。 咁有爱嘅歌曲咧，结束我哋今日星期嘅晨光第一线啦，拜 拜。